指数报33,553点，跌3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958点，跌32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覆盖华南的广幅云带正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云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553点，跌3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958点，跌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39.58，瑞士法郎0.945，加元1.333，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39，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75美元，卖出1773.88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See you soon. 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系2022年嘅11月17日，农历咧就10月24日嘅，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吓，咁啊，空气方面咧都一般啦，咁啊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啊，都有白卷豪小白啦喺晨光第一线入边，率先咧就同各位听众啊，咁啊见一见面先，咁啊可以咧就听下今日嘅天气啊，睇下最新嘅动态啊系点样嘅，咁所以咧今日仍然希望大家都系精精神神去到咧就迎接星期四啊。 晨光每日一格， 当我哋翻工放工之后咧，翻到屋企啦，咁啊谂住休息一下，咁啊大家都会啊放低啊自己一身嘅装扮。所谓放低自己一身嘅装扮嘅意思，即系话到咧，我哋都系要将自己啊身体一啲嘅制服啊，可能放低佢。希望可以更加轻松、更加舒服咁样去到休息一下。我哋咧原来同灰姑娘啊啱啱调转，灰姑娘咧就朝头早咧就着住屋企衫，夜晚一变咗身之后咧，咁啊限时12点之前咧，佢都有件华丽服装。我哋嘅灰姑娘时间咧，就喺我哋翻工同埋学习嗰一刻噶。咁我哋就要好好地把握嗰一段嘅时间，将自己嘅工作咧就做好佢。咁啊，叮当叮当叮当之后咧，个大钟一响，我哋咧又可以咧就变翻做自己啦。咁当然，灰姑娘咧变翻做自己，咁佢就闭翳啦。佢又等王子嚟打救佢，等王子嚟揾佢。我哋咧就啱啱相反啦。我哋可能翻到屋企就可以好好地休息。呢啲叫咩？见龙射甲系嘛咁上下。今日嘅你啊，当你去到整装待发，准备出门口嘅时候，可以深深呼一个空气啊，吸一吸一啖新鲜嘅空气，然后就同自己讲：今日要努力工作。当你再次翻到屋企一个安乐窝嘅时候咧，就系你轻松舒服嘅时间啦。懂得休息，对于我哋身心灵发展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环。 双手将礼物抱紧，新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相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身躯，尽情如龙舞吧，我只肯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很想一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道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娱乐我吧，我只肯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 早上时候一首歌曲，梁咏琪的《灰姑娘》。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外面二十三度的气温。晨光 Coffee Time。旅发局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在星期四十七号，咪即是今日咯。上午十点钟的时间，所以仲有三个钟头四十五分钟左右，在网上就会派发25,000张的电子优惠券，凭券就可以免费享用价值100元的鸡尾酒以及就小食，或者就是价值150元的美酒佳肴限定套餐。大家需要注意，咁啊，因应住个人账户电子钱包啦，咁啊最多同时咧可以保存一张嘅券嘅啫。咁啊，如果市民喺今个月三号曾经领取嘅话，需要用完之后先至可以再到平台领取嘅。系啦，咁啊，今次亦都系为咗庆祝啦，就系特区政府成立25周年啦。咁啊，旅发局早前都宣布将会送出咧就美酒佳肴巡礼电子优惠券。透過咧就係 Discover Hong Kong 電子平台咧就派發噶，咁啊領取方式咧就同早前啦嚇夏日想想你相同噶噃。派發嘅優惠券咁分為兩種，咁啊可以咧就係免費體驗得到咧就創意街美酒同埋遊走海岸線兩個嘅活動，包括咧就係頭先都提及過啦，價值100元嘅創意街美酒電子券。同埋咧，可以喺接近210间嘅參與餐廳嘅酒同埋酒吧啦，咁啊換領指定嘅餐單嘅一款雞尾酒或者咧係一款嘅小食噶。好啦，咁另外咧就價值150元嘅遊走海岸線電子優惠券啦，咁可以喺160间參與餐廳同埋佢哋嘅酒吧啊換領咧就美酒佳肴嘅限定套餐。都是換領的，所以不用錢，錢就政府幫我們出。很簡單的，其實市民進入電子平台之後，記住需要事先登記這個帳戶，都去回就Discover Hong Kong 那個網站，那你就可以登記到，還有可以找得到相應的資訊的了。好了，登記了之後你就可以選擇其中一款的電子優惠券，每次最多就領取一張。旅发局咧就透露啦，咁啊呢一个价值150元嘅美酒佳肴限定套餐，其中一款包括鲍鱼啊、沙律啊、鱼子酱、西多士同埋咧就红酒套餐。至于价值100元嘅创意鸡尾酒咧，就包括譬如系鸳鸯马天尼啊、十年陈皮茶，哇，十年陈皮茶，听到个名都几得意。今次分为两期派发咧，就总共50,000张嘅免费电子优惠券嘅。咁登入平台之后，要喺两款电子优惠券当中咧，选择其中嘅一款，咁啊储存到自己个人嘅账户电子钱包入边。咁最多头先讲过啦，最多只可以同时保存一张嘅啫。未能够咧就系抢到啊呢个优惠券嘅市民咧，仍然能够以活动嘅活动价品啊。品活动价即系呢一个嘅嘅少少 discount 啦，品尝呢啲嘅美酒佳肴噶。咁啊，其中咧就创意鸡尾酒嘅活动有超过210间参与嘅餐厅同埋酒吧咧就系获得邀请嘅，只系需要6个步骤啦，咁啊就可以登记完成噶啦。咁啊，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兴趣啊试一试咧？ 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那管他？ 世界未原谅我。 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场变空。你看我是没有内容，就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 谭咏麟加上严明熙，明天仍要继续。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时咧喺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入边，总系要学会好多唔同嘅事情。人年纪大咗，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要慢慢去到把握，去到掌握。好似我哋不断要学会欣赏自己。去到把握自己嘅机会，照顾自己同埋依靠自己，呢啲都系我哋需要去到学嘅。但系我哋仍然咧就要感受得到身边嘅好多事情，我哋呢度要学到静观其变，亦都要学明白顺其自然，先至系一种嘅幸福。人嘅智慧系可以令到我哋懂得好大体咁样退出某一个嘅岗位。当我哋年纪开始大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事情啦。我哋系不需要去到担心，我哋唔需要担心，因为好多嘅事情慢慢就会变好。亦都唔好害怕，更加唔好后悔，同埋唔好伤心。伤心就会为我哋嘅生活带嚟好多嘅阴暗面。我哋应该懂得咧，就系去到接受。我哋更加咧就千祈唔好成日去到羡慕其他人，羡慕其他人嘅时间，我哋同一时候亦都系浪费紧自己；抱怨其他人，我哋又会激坏自己。我哋应该宽容其他人，做一个豁达嘅自己；我哋又应该帮助其他人，做一个快乐嘅自己。人年纪大咗，其实有啲嘅事情都应该保持住笑容去到做。喺我哋叫做吃亏蚀底嘅时候，我哋都应该咧就系坦然一笑。呢个咧就系一种豁达嘅心态。喺我哋被误解嘅时间，我哋应该微微一笑，因为呢个系一个修养。喺我哋受到委屈嘅时候，应该淡然一笑，呢个系我哋嘅大方。当我哋无奈嘅时间，我哋应该达观一笑，因为呢一种系一个乐观嘅态度。人呢，好多时都应该互相共勉之， 呢啲嘅概念，其实唔单止咧，净系年长嘅人啊，都希望大家变得通、变得透。年轻嘅时候都可以多点嘅体会。毕竟啦，而家时代不断喺度转变，好多嘅观念亦都随之而改变，不合时宜嘅概念亦都咧就不断被纠正。我都希望咧，我嘅人生咧系活得快乐嘅。有阵时我哋人生好容易咧就会同金钱去到做一个嘅联系，咁冇办法啦，呢个系一个事实。因为我哋嘅生活好多时的而且确咧就已经同金钱咧系挂上一个勾。咁但系咧，金钱有好多嘅事情仍然系唔能够买得到嘅，佢唔可以买到一啲你内心嘅快乐。佢只可以給予你物質上面嘅快樂，金錢咧亦都唔可以話買到你嘅健康，亦都唔能夠買到你嘅時間。所以當你明白到嗰種嘅體會，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好多嘅事情都可以咧就係淡然一笑，放得比較常輕，懂得咧去到珍惜現在，享受自己嘅健康。亦都可以无时无刻展现自己的微笑，深深吸一口气的话，那你就发觉原来世界上每一啖的空气都是如此的清新和快乐。揾嚟呢首歌嚟自 J 风啊，洪允谦嘅 Take a Breath。 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朝头早陪住你一齐起身，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里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要实现世界和平，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必须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必须重视，中方愿意与联合国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中方将会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联合国的工作。新华社引述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触碰的红线，必须得到尊重。联合国愿意与中国继续密切合作，期待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更重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坚持落入波兰境内造成两人死亡的导弹属于俄罗斯。泽连斯基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根据他们的军事专家，毫无疑问落入波兰境内的不是乌峰导弹，他相信是俄方导弹。他又说，几乎当局没有见到证据表明导弹属于乌克兰，乌方必须参与调查，又呼吁盟国分享相关数据。泽连斯基的讲法与波兰和北约有矛盾，他们都认为发生在波兰东部边境地区的爆炸可能是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导弹引致。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连任党团领袖。麦康奈尔在闭门投票中以37票对10票击败挑战者，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斯科特。来自肯塔基州现年80岁的麦康奈尔自2007年以来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当新一届国会出年展开会期之后，他可望成为参议院服务时间最长的党领袖。共和党在中期选举未能从民主党手中夺取参议院控制权，参议院最后一个席位坐治亚州的议席下个月决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覆盖华南的广幅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CVCs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स्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मा हेर्नुहोस्। 10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10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有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最中意叫人起身哦。不过都讲咗同听众打声招呼先。大家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方面就好咗，而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咧都系多云噶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咧就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6度嘅。咁啊，吹和缓嘅，睇下先，吹和缓嘅偏东风。好啦，话咗啊，最中意咧就系叫人起身噶嘛，咁啊，而家咧，电话已经拨通咗啦，喂，钟哥，钟哥。 早晨啦，得啦，打通啦，打通啦。 即系唔明白嘅有阵时啲嘢啊，电话线路嘅嘢啊，有阵时都古古怪怪啊。啊， 唔该。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听你把声几精神。 冇理由噶。 真系几精神。 我琴日都系3点几瞓嘅，即系今朝。 系啦，但系都几精神，唔错。咁啊，即系代表 咩啊？ 代表你已经系一个瞓得少都已经足够嘅人啦。 即系咩？呢啲叫门面冇输到啊！ 哦，咁啊系啊， 门面冇输到，呃到人咁。 系啊，输人唔输阵咧，经常都系我觉得要人生最重其中一个金句之一嚟嘅。 嗯， 系啊。 我琴日咧咪问咗你同阿欧一个问题嘅，即系喺嗰个嗰度，你哋会睇好边一队世界杯？咁样，咁点解会咁早问呢一样嘢？都未开波咩？咁快问定咧？咁啊，话说咧，即系好多人咧都中意喺最早期嘅时候咧，就想预测咗边一队系冠军。 嗯， 即系越早预测咧，你就觉得你嘅眼光越独到啊嘛。咁所以咧，我就系、今年又有边队咁样系热门啊。咁究竟边一队先至系强中之强咁样咧？咁所以就即管问一问你哋啦。咁果然咧，大家都有自己嘅睇法啦。咁但系你知唔知大部分人对于边一队系最有机会攞冠军嘅指标系点样界定咧？ 睇下佢哋嗰一队波即系嗰队球队啦，佢哋嘅球员。 嗰個質素啦，呢、這個一定係第一樣要睇。咁、你冇理由揾對魚腩喺度話佢會冠軍嘅，即係佢質素係 OK 嘅。然後佢哋所謂冠軍上咧，就可能佢又有啲運氣喎，覺得啊呢、這個球員佢啱啱贏咗咩獎，又或者佢佢哋比較上多球員咧係同一隊嘅，咁又攞過邊個杯啊、邊個牌啊咁樣，咁就覺得誒佢哋可能啲運氣可以帶到過嚟。我係咁諗啊。 原來根據未經統計的調查呢，咁係有兩個指標嘅啫，即係如果係咁樣計嘅話，第一呢就係根據佢嘅往績，究竟佢之前喺世界盃裏面攞過幾多次，咁又即係表現最好，咁好明顯就係一定係巴西啦，如果咁樣 五次巴西我記得有， 係啊，所以呢你巴西就係一個熱門啦。另一個指標呢，原來就係同博彩公司有關，即究竟博彩公司在现在已经，即是他有很多方法 去令到你去投入个赛事呢，咁原来现在你已经可以去看究竟你希望哪一队赢，他会给了一个赔率你的嘛。 是啊。 赔率越高就是越冷咯。 是啊。 越热咁就是越劲咯。原来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指标。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啊乜个指标不是说如果你喜欢那队波，看住他的之前嘅一路走势而去判断佢有冇机会，而原来唔系嘅，有好多人咧就话赔率高、哦，佢一定系赢面大啦，会系咁样去谂嘅， 成日都爆冷噶啦，不过赔率嗰啲睇完我都忘记佢算，成日都爆冷嘅， 喂，就系爆冷嘅两件事喎，爆冷咧，有啲人咧就会专登系去买冷啲嗰队伍噶喎、 啊， 就是因为博佢爆冷， 系啊，点买都系输噶啦，我成日觉得。 所以咧就系、其实如果你中意想去博彩咧，某种程度上你又唔系好中意睇嗰场波，因为你要靠咗另一样嘢去刺激你去追捧啊，或者去睇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唔买咧，有啲人就话喂买咗紧张啲，咁但係呢我自己覺得個人就覺得呢如果買咗嘅話嗰件事就扭曲咗。譬如你去陸運會、你會唔會買邊個同學跑得快呢？ 係呀，如果 你會純粹係欣賞一個同學嘅能力㗎嘛。 係呀、係呀，輸咗咪笑佢咁囉，以前陸運會。 係啦、所以嗰啲呢先至好好單純地你會去睇嗰一樣嘢、如果你牽涉到金錢呢、其實就係、即係有少少係變咗質嘅。係 啊，係啊，即係譬如有陣時賽馬咁樣啦，咁賽馬雖然話只馬唔會同你一齊，即係有啲咩同流合污嘅嘢啫。咁但係會唔會即係因為始終都係人騎啊？會唔會邊少兩邊啊？會唔會係啊？咁呢啲我唔知啦。咁但係咧，一牽涉到金錢咧，好多嘅不明朗因素就已經出咗出嚟。 係啊，咁所以。即係當然啦，你講咗都係冇用嘅，啲人都係唔聽嘅。 係啊， 但係咧，我都好想咧，即係大家明白，其實你好單純地去睇一場波，其實嗰個樂趣係再清純啲，同埋真係好睇啲、 啊。 你冇咗嗰種，哎呀贏咗，或者哎呀輸咗，咁輸嘅機率仲要高啊嘛。哎呀輸咗，嗰個嘅影響啊嘛。 我就好唔中意咧，就係咁樣去到買嘅，因為咧、我買親咧都係輸噶啦。我已經咧係死心啊！即係我已經係死心啊！曾經我都有買過，即係都唔係話病態嗰啲啦。咁啊試下一兩場、一兩場買親都輸嘅，即係我真係完全咧係冇抱有希望，所以我就已經完全放棄。 你喺坊間嚟講咧，被稱為燈啊嘛，即係跟你買就同你對住買就搭你燈啊嘛。 世事往往就係咁嘅喎，你諗住跟我嘅時候咧。我又唔知点解又跟唔到噶， 系， 哎呀，真系摸唔透。 所以记住啊，睇波不到波， 系啊， 睇波就乐趣多， 系啊，人生嘅小 呵呵。呢个系至理名言嚟嘅，系 啱啊，啱啊，呢个真系至理名言。咁世界杯啊，睇下大家都可以自己喺心入边贴下到底边一队。 系啊，或者大家即系当系一个口水战咁样一齐睇下波。咁就开心噶啦。 系啊，今年嘅世界杯又唔使话成日挨夜，都系夜晚波，咁啊，所以我觉得都唔错啊，大家可以欣赏下啦。 好啊， 好，转头翻嚟再讲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四分啊，咁啊都可以同大家咧系今日早少少睇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嘅。咁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咁啊，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吓，咁啊，见到天气方面咧，咁啊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咁啊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系26度啦。咁啊，见到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啊。初头讲咗礼拜三、礼拜四咧，都会有啲雨水嘅。咁啊，而家啲雨水都冇埋啦，咁啊，大家咧就干爽啲。咁啊，舒服啲啦。咁啊，见到而家咧就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咁所以咧，即系翻工翻落嘅朋友，或者做晨运嘅咁多位嘅师傅啊，大家可以喺空气上面咧大大力吸啊，吸啲靓空气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啊，揾嚟咧就系时装达人啊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小柏。 我自己咧，其实都除咗波鞋之外啦，有阵时都会着啲功能嘅鞋嘅。我中意行山咧，咁啊会有对行山鞋啦。咁啊又有阵时攀岩嘅时候咧，啊又有啲攀岩鞋去啊。 哦，咁都真系必要嘅。 必要啊！ 就算你话跑山都好啦，喂，都系跑步啫。其实有阵时你去跑山，同你平时跑平路嘅鞋咧。都是可以不同的， 是啊， 需要不同添啊，应该咁讲。 系啊，要都叫几不一样，因为你波鞋咧，譬如跑石屎地嘅时候咧，你梗系希望佢嗰个弹力够啦，咁啊保护你双脚 吸震啊， 系啊，保护埋膝头哥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山上边咧，佢嗰啲咬地啊，嗰啲牙咧，嗰啲啊真系救命噶！你如果你个地突然之间落场雨。哇！你 走死人啊！ 真系跣死人噶，呢、這个真系唔系讲笑，跣死人真系有机会死噶呢、這个，所以 咬晒柴啊，咁都唔好啦。 系啦，安全啊，第一重要。你话如果譬如我之前去有攀岩嘅嗰对鞋咧，我听翻嗰啲攀岩师傅讲啊，佢话其实呢啲鞋底啊。佢係用車胎嗰啲嚟做噶，佢用好多年，係啊，用好多年都得噶。佢話你蝕咗咧，佢可以幫你磨翻出嚟，再用噶喎嗰對鞋。 咁又幾好喎、 啊？係咯，真係都睇到我大開眼界啊！咁但 係 如果你 呢啲就係功能性啦，真 係係呢啲功能性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要時裝嘅嗱，時裝鞋咧都有個功能噶，佢就有襯到你個人好靚仔靚女，襯到你個 功能就係靚咯， 係 咪 啊？係啦，個功能就係靚喎。咁呢方面我就唔耍家啦 都唔係嘅，因为我觉得呢有陣时当你自己臨出门口之前望一望镜呢，着错鞋呢，我諗你係自己都会睇得出嘅啩，係咪呀？ 会即係 臨出门口前望一望镜，我觉得都係必须要嘅。 係呀，个人突然一壓突咗呀。 係 啦， 我以前呢会癲癡到点呢，即係真係买嘢买得好疯狂嘅年代啦，即係或者真係当年那美好嘅年代呀，即係大家买嘢都唔疏疏叫，唔係好使睇价钱，或者嗰陣时唔係话因为自己揾好多啊，而係你觉得份工都好稳定啊、我今个月买咗找碌咗卡，我下个月出嚟咪找一条卡數佢囉咁样。即係都几老成㗎嘛，嗰时买嘢都会。咁就相对而家就会即係人几又大咗啲啦，咁又觉得即係可以断舍离下啦，唔需要拥有咁多物质啊，咁买嘢即係个心态其实几唔同。咁就讲返以前我可以几癫癡呢，我係可以啦就是出门口有阵时唔系好照镜啦，或者明知道硬系衬错鞋有啲突兀咧，因为唔够时间啊，赶住出门口啊，嗱呢个又另一个坏习惯啦，教到好敏先出门口咁样，我会癫到咧着错鞋翻工，即系全程车翻公司咧，全程路翻公司咧，好唔开心，好纠结，觉得点解自己会咁噶咁样，于是乎咧我就会 lunch hour 咧，我就会走落去楼下买嗰对鞋咯。 咁旧嗰对就即系 take away 拎走翻去啦。 旧嗰对嚟讲咧，我就会将佢塞落去公司，即系梗系会咁噶嘛。同个 sales 讲，我而家即刻着噶，唔该咁样。系啦，然后就咁成啲 sales 姐姐就好好人噶嘛。咁呢对我帮你 pack 翻佢啊，好啊好啊咁样 ，pack 翻佢咪就系打落公司。 即係左塞右塞咯。所以咧，公司我哋好多文件櫃咧，其實我哋有嚟低衫同埋低鞋嘅咯。 呢個都唔錯啊！咁啊， 係啊， 左襯右襯啊！咁當然，如果你話見到自己突兀嘅時候，個心好似戚戚然啊，唉，全日都好似唔係好舒服咁樣，咁啊，所以阿海就諗到呢個方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鞋都有好多嘅，如果佢襯得靚咧，嗱，除咗頭先我有提過啲功能鞋啦，波鞋啦，男士經常都係會著波鞋噶啦。 波鞋係啊，真係好襯，尤其是而家咧，我覺得波鞋男女都好啦，其實有好，我哋都好興咧著西裝啊，即係成條 suit 啊，所謂叫做 係啊係啊 係啊，著一啲 loose cutting 嘅 suit 啦，女士先啊嚇，我講女仔咧，其實已經好興，譬如韓風都佢係嘅，或者歐洲風咧，我哋成日覺得哎呀，歐洲嗰啲時裝嗰啲 suit 咧。都會係好修身嘅，但係而家咧女仔女裝嚟計啦，韓風啦、日本嘅風格好啦，或者係歐洲嘅風格咧，都比較興著一啲咧好 loose fit cutting， 所謂啲 boyfriend cut 都好啦，會闊身啲嘅，成個版型會闊啲嘅，然後就係襯波鞋咯。咁男士你都見啦，好多男仔其實就算出席啲場合咧，即使佢做西裝唔係話真係好 loose fit 都好啦，唔係話玩啲大大件嘅版型都好啦。都是襯波鞋的喎，出到大場合的喎。 係啊，我覺得而家即係西裝波鞋咧，我自己都好覺得好有型啊！即係你下下著皮鞋，第一，如果你問我的話咧，可能我啲腳趾粗啊。皮鞋咧個頭真係頂到我啲腳趾真係好痛， 呢個都係一個功能性，或者有陣時候你哋譬如可能真係出啲 MC job 咧，我覺得而家大家對嗰個要求已經冇咁高。嗱，當然你話哎呀唔係你嗰、那個你嗰個場合真係必須要，我哋著到叫做好 formal 嘅，咁你 shoot 就梗係襯翻皮鞋啦。但係有陣時候有啲比較 casual 啲嘅場合嘅咁樣，其實我覺得西裝襯波鞋已經成為咗一個。即是一個不成名，一個稍微荒謬與不荒謬之間的一種 dressing 的了、 啊、大家都認可， 不再會覺得你襯錯的了， 認可了這一種的 dressing 呢，叫做 吸了隱形症， 是啦，沒錯啦，即是 smart casual， 大家都很接受，不需要下下呢好像穿了皮鞋太隆重，不行 啦，尤其是譬如眼罩有些 event 你會覺得哇，即是西裝載了皮鞋有些 over 了，現在直接 很覺得，是啊，我最喜歡就是這些 smart casual、 嗯 另外咧，除了波鞋之外啦，咁譬如仲有涼鞋啊、拖鞋啊，或者其他嘅鞋嘅，咁其實乜嘢場合又會可以著拖鞋，又或者係有啲靚嘅拖鞋，佢係咪真係又可以去到啲叫做跨場合，即係靚過你原本拖鞋踢拖嘅功能，佢可以去到啲大場面嘅，有冇呢啲嘅咧？ 其實咧都有嘅，我覺得真係睇你襯衫嗰個功力啦，或者你嗰個場合嗰個接受度啊。如果你話你嗰個場合其實需要玩一啲 fashion 啲嘅嘢，所謂叫 formal， 但係其實佢有 fashion 嘅元素嘅話，而家咧有啲大品牌咧，佢會出到啲拖鞋咧，其實好靚。譬如 C 字頭嘅品牌啦，唔會開名啦。C 字頭嘅品牌咧，其實佢都出咗一啲拖鞋咧。又啱秋冬著添，因為佢入邊咧係有毛毛嘅。 哎呀，唔該，即係啱秋冬著啦。 露指甲都露指甲，即係你一個不留神咧，你真係覺得嚇、啊，即係點解你會著對拖鞋上嚟嘅咁樣？咁然後佢再當然有自己嗰個品牌嘅 logo 啦，咁嗰度已經好好格色不比嘅啦嘛，成件事你已經即刻覺得哇，仔都係靚。咁當然佢嘅用料、做工、成個設計 design 都係靚嘅，並非話一般我哋真係平時我哋真係求其踢對拖鞋啦，咁然後啊，我襯到好上身都好靚，咁我著對拖鞋都襯嘅，就並不是咁樣。當然你都要留意翻你嗰對拖鞋本身。是不是一个 fashion 的拖鞋、而不是我们就这样落街、哎呀我去楼下的排档买对十元八块的拖鞋我就当 fashion， 那我又觉得两样嘢嚟嘅咯，咁所以拖鞋咧都真系可以噶。我自己正正咧嗰日有个朋友，我 meet 得佢食饭，因为咧嗰日都仲系好似廿几度，即系 over 25度嗰啲天气啊。即係十一月嚟嘅啦嘛，跟住咧佢真係著背心，然後佢著一條 loose cut 嘅西褲，佢正正就係著咗呢一對拖鞋出嚟啦，少少毛毛喺裏面露趾，然後女士們咧，即係佢搽咗啲靚靚嘅腳甲油啊，甲油啊搽咗，哇出嚟好 fashion 嘅喎，真係我覺得都靚噶。咁你然後你裏面對拖鞋入面都有少少毛毛咁樣啦，咁你就唔會覺得咦會唔會好似冬天，但係又好似著咗好夏天嘅衫？个感觉又唔系嘅咁样咯。 男士咧可唔可以男士都着拖鞋啊？咁样 得噶。譬如我哋好兴咧啲山系嘅衫啦，即系小白，我谂你都会中意着嘅。啲日系啦、山系嘅衫啦，其实咧都可以玩到拖鞋嘅。无论你真系，我觉得咧一啲即系运动鞋子嘅拖鞋又好，或者你去运动铺咧买一啲凉鞋款嗰啲拖鞋咧、你可能衬对山系嗰啲 earth tone 颜色山系嘅袜喺里边。 着出嚟都型仔噶喎， 即系拖鞋都可以着袜咁样喎，呢个 梗系得啦！呢种玩法我都玩咗好几年添咯。 因为我由细俾阿妈闹到大啊，佢着拖鞋嘅时候，阿妈就你着拖鞋着咩袜啊？核突到死鄉下仔咁樣喺度話我 要慢慢適應嘅。嗱，譬如另外一個就係 B 字頭啦，佢都好出名做啲涼鞋，好襟嘅嗰個涼鞋係會，你著幾年都唔爛嘅。嗰、個牌子嘅涼鞋咧，我都買咗好幾對，即係買咗好多年。其實就係貪佢咩啊？踢落街可能我落去食個早餐咁樣，我唔會真係著屋企對拖鞋落去噶嘛。咁、但係其實佢都係一種 fashion， 甚至乎有少少功能性。嘅拖鞋嚟噶嘛，以前我就唔襯襪嘅，咁但係近年咧，我覺得已經慢慢個趨勢，啲人都接納到咧呢啲涼鞋拖鞋咧襯到襪仔喎，咁咪襯埋襪咯，咁我覺得又係另外一個玩法，或者係我哋叫好似多個層次及同多啲顏色喺個身度添啊。 係，哦，咁啊幾得意喎，咁啊嗱靴咧，我想問埋靴喎，男性同女性嘅靴咧都有啲不一樣嘅感覺，女性嗰啲通常咧一高到差唔多膝頭哥噶咯喎。 又唔至於嘅 ，boot 嚟講 咧，係咯係咯係咯。 嗱 ，boot 嚟講咧，女仔嘅 boot 當然就多啲玩法啦。其實我哋可以分好多種嘅。我哋所謂有啲叫 angle boot 啦，angle boot 咧，顧名思義 ，angle 就係你嗰個腳眼啊嘛。其實佢就啱啱好去到，但係佢遮住你腳眼嗰個骨嗰個位置，嗰啲就係嗰啲 angle boot 啦。另外會有啲短 boot 嘅，咁佢通常啲長度就係小腿。中間左右嗰啲位置，或者再低少少，即係佢會高過腳眼，但係又未去到你嗰個骨窿嘅中間，嗰啲就為之短 boot。另外仲有啲咧，我哋叫中 boot 嘅喎， 中 boot 咧可能就真係去到你小腿嘅中間，但係又未去到膝頭哥。 嗯， 然後就再去長 boot 啦。長 boot 你可以啱啱去到膝頭哥又好，或者我哋有啲叫 over the knee 嘅，即係其實佢可以冚埋你膝頭哥咧。早兩年都興嘅， 冚埋膝頭哥真係， 係啊， 聖鬥士星矢嗰啲聖衣咁樣嘅咯。 我都買咗對啊，但我未著過，好似攞嚟供奉咁。boot 我而家， 你著完記得擺上網，等我睇下。我成日睇你著咩衫。 好啊，我為咗你，我就著一次影張相擺上網，然後我 tag 你。 好啊。 我樂意。可以。嗰陣時就成日會諗住啦，啊，襯啲比較短身嘅裙啊，或者啲短褲咧。咁你玩啲冚個膝頭哥嘅 boot 咧，其實都幾型嘅。我仲買咗對好爆噶，即係啲色，因為係啊，即係而家都好頭，係喎，拆翻出嚟著下。 你咩粉色嗰啲啊？你好爆嗰啲色係。粉色啊、 我唔記得啦，因為咧佢咧好似有對係白色都好靚嘅，咁然後我好似買咗對，我唔知買對藍色彩藍咁。哎，我唔知道，我拆翻出嚟之後真係唔好記得。咁然後我都買咗對嗰只，買咗對中 boot 咧，咁就係玩啲好似牛仔啲 cowboy 款啊，啲中 boot 嚟嘅。咁然後大概係玩 bling bling 玩閃閃，好即係都幾爆嘅嗰對。我著咗又係踢你啊！ 咁個 boot 好啊，咁個 boot 嗰個物料係咩？即係著喺度好硬定係會 soft 啲㗎？ 其實好多物料都可以做到 boot 嘅，咁當然你話皮啦，皮嘅功能性咧都會好啲嘅，因為佢除咗比較耐著之外，尤其是如果係多腳汗嘅女士，都會喜歡著真皮，因為如果你一做仿皮咧，就仿皮做得唔靚咧，我哋成日都會驚咧，如果腳汗多啊嚇，我真係會有啲朋友咧，佢腳汗多到咧，佢我真係著襪咧，我都會 feel 到自己嘅腳汗嘅咧，佢真係要買皮 boot。先至 OK 嘅，咁嗰個處理都好簡單，因為皮咧，如果你真係驚，譬如你自己有腳汗啊各樣嘢，你想佢保存得好啲咧，濕啲報紙落去咯，你將著完之後， 我著完之後， 你將佢將佢搓埋一嚿啦，跟住你濕嚿報紙落去，其實報紙會有啲吸水嘅功能同埋除味嘅功能，冇錯，同埋佢有啲除味嘅功能嘅，咁所以唔使擔心話皮杯會唔會著完之後都太過難處理。咁當然你話喂，我落雨我有 rain boots 啦，我有雨靴著啦，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功能性嘅 boot 嚟噶嘛。咁你冇理由明知落雨嗰日你仲走去著對皮杯，咁你又揾自己份啦，係咪？ 係啊，錢多啫 嘛。嘥曬料咁樣，所以其實 boot 咧，女仔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物料我哋講真皮你可以牛皮做出嚟嘅 boot 咪會挺身啲咯。 哦， 然後你可以羊皮啦，羊皮嘅 boot 咪會軟身啲 soft 啲，你望上去咧，譬如我哋有啲 boot 咧需要將佢撥落嚟，將佢我哋叫捋落嚟啊，可能你就需要用到啲軟身啲，譬如羊皮咁樣做就會做到呢啲效果咯。 即係嗰啲影相咧都好靚，即係覺得嗰個 boot 咧好似好多 layer 咁樣噶嘛。 係啊，皺皺咁樣，你可以將佢捋翻落嚟嘅。佢可能係一對中 boot， 但你捋翻落嚟咧，佢變成咗對短 boot。咁你望出嚟，同埋而家咧今季咧都會興啲咧，我哋所謂都係啲 loose fit 嘅 boot 啊。其實係嗰個筒咧唔使太過貼腳，會有啲空間感嘅 boot， 或者啲方頭、圓頭、大頭嘅 boot 都係今季嘅潮流嚟嘅。 哦，哎呀嗱，咁啊，下一集咧我哋又講下 boot 啦，著 boot 嘅技巧啊，加埋啲

系咪？即系但系朝头早个 mood 同夜晚 mood 好似有少少 系有啲不一样嘅。咁朝头早嗰啲，譬如 morning kiss 咁样啦，嗰只温馨嘅 morning kiss 嚟。 哇，真系 夜晚嗰只咧就可能系浪漫少少嘅。 哦，真系我知啦，你有妻子又有儿子，梗系啦。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吓，大家啊，朝头早嘅时候都要抱住啲温馨浪漫嘅心情去迎接每一日啊。 冇错，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啲交通消息先啦。咁啊，今朝早咧就有个坏灯提一提大家噶。你知啦，其实交通灯失灵咧，好影响咗周围嘅交通都。 有阵时候我见到失灵咧，即系自己亲身经历啦。喺十字路口啊，即系驾驶人士嘅时候，一十字路哇失灵咧，开头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呢个好嘅，即系要赞，会互相忍让，系啦，互相迁就。咁啊， 你更加添啊，你脾气咁好，更加会迁就啦。 咁所有人都应该脾气好嘅。 慢慢练啦，有啲就。 咁但系咧，就见到十字路口嘅时候咧，就你让我让你，大家喺度挥下手啊，就喺度啊，你过先啦，咁样。這个咧其实喺外国都比较常见。 哦，系啊。 系因为外国唔系话佢哋交通灯坏，系因为佢哋都多呢啲冇灯号嘅十字路口 啊。哦。 佢哋都系靠我让你，你让我咁样。咁系咪 OK 咧？其实都得嘅。不过因为同一时间，佢哋嗰个叫做交通流量咧冇咁繁忙啊。咁我哋香港咧，即係大都會大城市，咁有啲位咧就放翻啲交通指示喺度咧，咁啊等大家容易啲遵從。咁冇咗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忍讓，咁但係就開始咧會見到啲車龍，因為嗰個速度慢咗。 冇錯， 係啦，咁啊到 繁忙時間， 係啊，咁啊到交通警察過嚟嘅時候咧，佢就呢個就好人性啦，因為佢因應住邊條路咧係多車啲嘅，就俾佢去多啲。盡量去曬啲車龍先，跟住先著翻個交通燈。 你講得好好啊，打手勢依樣嘢我好中意啊，中意我成日同我先生講，即係你例如你咪會，你當然要打燈啦 ，cut 線 ，cut 完線之後咧，佢隻手咧會喺個對後鏡度。舉高噶嘛，即係俾後邊架車望到你 say thank you 咁樣。 所以、 我幾中意呢啲禮貌。 我自己咧，其實有陣時揸車嘅時候咧，我有一個習慣啊，咁啊啲人都成日笑我，就係、我會戴一隻白手套。去揸車， 哦，係啊，真係唔知喎，咁得意㗎。係 啊，咁因為點解啲人問我？咁啊，第一因為隻手自己容易乾燥啦。 哦 okay、 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戴住個白色手襪咧，咁揸車嘅時候，如果我有啲咩，譬如斑馬線啊，或者有陣時遇到呢啲嘅情況咧，其實喺第二架車嘅司機，佢好容易睇到我嗰個手嗰個揮動個信號啊，好容易睇得到。咁就唔會話因為嗰個車頭擋風玻璃反光啊，咩都睇唔到啊。咁我覺得會更加有效咧，去到即係同車外邊嘅人溝通。 哇！真係可以學習下喎，我相信我即係我覺得我中意啦嚇。當然每人嘅感覺唔同啦，無端端戴咩手襪？ 你買對白色手襪， 俾我 街市都買嘅，俾你老公。 我唔揸車，你唔記得咗啊？ 我記得 啦， 就俾你老公 啦，係啊， 俾你老公 啊，唔錯，可以學習。我哋講翻交通先，講咁長。咁啊，因為有壞嘅交通燈啦，就喺何文田嘅忠孝街同佛光街交界，近住天柱嗰個位嘅。因為咧，忠孝街同佛光街有兩個爭順，有兩個交界位嘅。咁所以咧，大家要記住啦，就係忠孝街佛光街交界就近住天柱。嗰、那個位咁影響到而家車輛咧，就不能夠由忠孝街右轉去佛光街啊！車輛不能夠由忠孝街右轉去佛光街。咁由於而家時間尚早啦，咁所以暫時都未有擠塞㗎。咁但係大家經過要小心啦。咁、好啦，講翻隧道咧，都係公主道過海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道隧道出觀塘排到電話機樓。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嗰段咧比較車多啦，排到去果欄。咁有個工程繼續提你嘅喺窩打老道啦，窩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慢线咧仍然封闭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今朝交通咧都尚算几好啊，一切正常咁啊最好啦，大家就准时出门口啊，搞掂。 咁我想提下你啊，小白，今个礼拜日有冇谂住去离岛玩下咧？ 离岛啊，依都可以计划下、 可以去下吧、你知唔知啊？有个好正嘅嘢就系、南丫岛啦，有个地方就叫做全新嘅，呢、个叫做新码头啊。咁你知啦，可以留喺香港旅游啊，放松呢个身心嘅。咁不如我哋一齐去下南丫岛啦，其实咧南丫岛就喺南面，香港南面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你又去过啦？ 系啊，我前嗰排都有去过。 哦，系啊。 咁但系我记印象当中，我系记得有两个大码头嘅。系啦，榕树湾、索罟湾系嘛？ 系，但系依一个新嘅码头就喺北面嘅。 哦，北面啊。 系啦，所以个名好得意，叫做北角码头。 北角啊？ 系你唔好走咗去港岛啊，皇富中心嗰个北角码头、啊。 即系唔系嗰个 North Point 嗰、那个？ 唔系啊，系唔系 North Point 系啦，就系、是、咧北角码头，佢喺北面嘅。 咁你 哋 叫咩啊？北角码头 啊，我都系唔知佢个英文系点样译。总之叫新，佢个新嘅名字就叫做北角码头。 北角码头 系啦，但系叫做南丫岛新北角码头。 哦，系咁啊，容易啲明啦。 咁啊，长啲容易啲啊。咁、你知啦，嗰度四面环海，青山绿水好正啦，同埋岛上面咧都有唔少嘅历史嘅痕迹。 系啊，系啊，系啊， 自然嘅地貌。 系啊，我同阿仔仔都有去南丫岛，特登去嗰度行山啊。 哦，真系正啊！咁同埋咧，呢、這个新嘅码头有咩好咧？佢而家就系上盖啊，就系用呢个自然嘅采光啦、就用嚟种埋呢个强化嘅玻璃，咁、配搭咗呢啲环保嘅木条啊，仲系哇，真系正！环保嘅木条美化啦，同埋遮挡呢个阳光嘅。咁、个新码头嘅栏杆咧，设计成咩咧？亞字代表南亞島，因為咧我search咗資料嗰陣時咧，上網睇，哇，真係好靚啊！ 係啊， 用玻璃咧，係用亞字，即係其實真係好似 Y 咁。 呢個真係靚，哎呀，我個仔就萌失啊！佢到今日都仲喺度同我講話，我讀錯，佢話嗰個南丫島啊，爸爸南丫，我話係個亞。啊咁样啊，就几廿字，唔系系南歪 咁得意啊！咁你要慢慢同佢讲下啦。你同佢讲下历史佢就话 萌失啊佢。 咁唔好话萌失咁细个，你慢慢你嘅教导有方，慢慢可以令到佢思想唔好萌失。 我继续加油， 加油啊你！咁啊，个岛上面咧，佢个设计咧系一个 R 字型嘅，即系个玻璃啊，即系如果远睇你都见到一个 R 字型嘅。咁啊，码头就好有特色啦。咁啊，新嘅码头就有明照明嘅系统啦。哇，太阳能发电板啊，系啊，同埋咧就加咗好多嘅新颖嘅配套设施啦，包括啲咩啊？灯岸嘅斜度啦 ，USB 充电器都有码头， 几好啊呢个！ 哇，呢啲真系要啦，一个冇咗个手机真系好似出唔到街啊！ 系啊， 系 啊， 咁啊，同埋有电子显示屏啦，仲有互联网无线连接 WiFi 啊， 哇，几好！ 你最中意嘅饮水机， 饮水机，你都好中意饮水机，系啦，因为方便啲行山人士啊， 系啊，所以真系好正，打卡一流啊！咁但系咧，最主要系咩咧？同大家讲啦，为咗庆祝呢个新码头嘅落成咧，由今日开始至到12月11日啦，新码头就会举行咧期间限。定等等等开幕展览 哦，期间限定等等等开幕展览啊，等等等李家噶嘛，哦 ，OK， 即系隆重其事啊嘛，代表音乐嚟噶嘛背景。 OK， 咁啊，介绍全香港第一个改善码头计划啦，完成呢一个项目嘅建造工程嘅成果，咁同埋咧有好多嘅配套设施咧俾大家参观嘅，咁所以市民咧喺展览期间咧就由呢个香港仔咧坐呢个渡轮咧去呢个新南丫岛北角码头啦，咁仲有咩？有机会获得印有新码头、南丫岛景致同埋。风车的明信片， 诶， 系冇得意， 系咪可以即刻寄啊？呢、這个 你攞咗之后可以即刻寄 喺南丫岛嗰度咧，就寄埋 系啦。咁可以喺新码头咧特别嘅设计图章上面咧，仲压埋个印上去个信片度添， 系 啦，即系明信片度可 以 永久珍藏。 我咪话其实喺佢一定系有呢啲方法嘅，就叫你即刻喺嗰度咧就有个明信片俾你喺嗰度抌埋个印。 好在乜嘢？冇错。另外咧，仲有咧展览期间咧，哇，犀利啦！有宣传大使逢星期六日喺新码头迎接你哋啊， 系咩？ 宣传大使 唔知系边？位咧有冇讲啊？神秘宣传大使， 我谂系普通嘅，即系政府嘅公职人员咯。 哦、 但系即系都系服务市民嘅， 可能有啲 星期六日要去， 可能有啲叫做嗰啲叫吉祥物。如果有吉祥物都几得意。 你真系醒啊，都有吉祥物，我睇埋落去啊。咁全方位加深大家咧对改善码头计划啦，新码头咧就周边嘅观光景点都会介绍埋嘅，即系除咗影相之外啦。咁、到时市民咧可以用手机啦喺新码头度打卡，同埋咧可以扫描展板上面嘅二维码。咁即时可以睇到嗰啲媒体啦，同埋吉祥物嘅工程师，个工程师吉祥物咧一齐合照， 系啊，即系AR/VR一齐玩啦， 系啦，咁可以上传到啦个人嘅社交平台啦，限时嘅动态， 系 咁有机会咧，有机会咩？仲有奖品，获得印有呢个改善码头计划标志嘅绳，嗰啲绳索啊， 系， 同埋咧弹网挂钩，咩叫弹 网 挂钩？呢啲限量纪念品，总之有嘢送 啦，总之有嘢送啦，系啊， 数量有限啦，数量即止啊， 好明白， 咁啊，所以好开心啦，大家可以。去呢、這、一个、改善咗呢一个嘅码头计划嘅南丫岛嘅展览、开幕展览，由而家到12月11日啦。咁就系大家记住啊，可以搭船啦，全程咧就大约系20分钟嘅。咁其实几好噶，小白，因为咧你知啦，而家香港咧好多嘅码头都老化咗啊。咁所以为咗呢、這个 活化佢咯， 系啦，老化咗呢个问题咧都几严重啦。咁所以咧几好嘅政府改善呢一个新界同离岛偏远嘅地方码头。 咁呢 个 南丫岛新北角码头咧，系啦。佢係去邊㗎？ 香港仔咩？你講咩？ 佢航線啊？ 哦， 而家依一個唔係由南丫島由香港仔碼頭去到南丫島呢條航線。 香港仔 ，OK 好。 不嬲，我哋搭船咧都係由香港仔碼頭去噶嘛。佢只不過因為新嘅碼頭就喺北面嘅。 哦 ，OK 好。 咁所以咧，而家陸陸續續噶，原來全香港咧有23個碼頭工程開始陸陸續續改善緊嘅。 嗯。 因為老化咗就危險啦，你知道啦，咩都係噶嘛。 係。 人老咗都要保健啦，係咪？ 保健啊，係啊。 何況係呢啲咧？咁所以咧，再提一提大家啊，改善碼頭計劃呢一個嘅新南丫島北角碼頭開幕展覽。 嗯、 由而家到12月11日，几好噶，又有大事去服侍你吓， 即系 话俾你听有啲咩景点啊，有啲咩地方可以打卡啦、 啊， 又有礼物送啊，又有吉祥物一齐可以合照， 啊、 即系喺当日用啲媒体自己用个手机嚟 好啦、啊。咁啊睇住咁多先啦。 好， 咁唔该晒 Didi， 天气方面咧问阿欧啦，欧出边天气系咪 OK 啊？同我哋火速睇下啦。 哦，幾好喎、啊！今日天氣啊，藍天白雲都見得到嘅。咁、 嗯、 啊，今日即係做完晨光，仲可以打籃球， 幾正、 啊、籃球熱潮啊嚇！咁、啊、所以都幾好啊！今日嘅天氣絕對係做運動上佳嘅。咁、嗯、啊，温度啊同埋濕度，我自己覺得都feel 得幾 good 下啦。咁希望大家咧有美好嘅一個早上啦，星期四啊， 嗯、 即係做埋今日嘢，聽日嘢準備禮拜六日又準備放假啦。詳細啲嘢俾翻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歐，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的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见到而家就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所以空气都系好吓。朝头早嘅时间啊，嚟到7:19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我哋晨光大学噶，咁啊当然邀请咗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啦。早晨 ，Jerry。 早晨啊，小白。 啊，继续上一次嗰个主题啊。咁既然咧我哋都话到有阵时的而且确要约啲朋友啊或者合作嘅伙伴出嚟见一见面嘅，就正如见工一样，咁都要见真人噶。下下如果即我净系睇完你 profile 就话请唔请你，咁可能真系可以。有啲公司係計得好精準嘅，咁但係大部分而家個方向都係啲老闆都想見一見你真人先，聽下你講嘢啊，接觸下你嘅眼神啊，隔住個 mon 咧個眼神我都覺得仲差少少嘅，可能因為人有磁場有氣場，我唔知啊，硬係覺得見到個真人咧係會有啲分別嘅。咁好啦，當你傾不同類型嘅主題，然後去想達成某一啲嘅目的嘅時候，約嗰個地點係應該點樣選擇咧？個氣氛應該點樣拿捏咧 ？Office 啊？高級餐廳啊，茶餐廳啊，定還是 coffee shop、cafe 咁樣，有啲咩選擇嘅地方同埋個主題，我哋應該點樣互相配合，可以做到更加好嘅效果呢？ 我先回应头先你讲话佢系建工嗰样嘢先啦。嗱、 啊， 我又唔系完全反对，即系譬如网上会议嗰啲建工噶、 啊啊。 但系我上一集有提过，对我嚟讲，科技嘅唔同嘅，不论系什么网上会议啊、即时软通讯软件啊，各等各等咧，呢啲啊只系其中一种媒介嚟嘅啫嘛。 嗯。 咁我调翻转，我个选择系乜嘢咧？究竟譬如讲你系建工，我想或者我揾你做一个 job，、 嗯、 不论系 interview 就好，或者揾你做一个 job 各样都好啦吓。我想揾你做乜？ 嗯， 如果我想揾呢份呢个 job， 我俾你做嘅啊，你净系需要坐喺屋企，你唔需要翻工嘅。 哦，咁啊， 我唔会见到你个人嘅， 系 嘅时候，咁我使乜见你啫？ 咁调翻真系唔使， 系啦，调翻转你想上嚟见我唔使，唔使噶啦，你要开极其量开个网上会议 OK 噶啦， 你交咗功课就得噶啦， 系啦。咁但系那边相，譬如如果我想揾一个近身嘅私人助理或者秘书、嗯、或者成，咁我需要你咧又要听到声又要见到样嗰啲，我又要你跟埋我出去要见客嘅咁样。 嗯， 喂，咁我一定要见过你。 系啊，即系例如我咁样，我有啲私人工作嘅， 系啦。 咁、那个公司咧，佢一定会约我上去。佢可能知道啊，白元浩做晨光第一线嘅，咁、 嗯、 但系都会想不如见面啦，亲、 嗯 身接触下，望下大家嘅眼神啊，言行啊，甚至乎咧就可能呢一度一篇稿嘅，你不如试下读咗佢，攞下嗰个感觉啊。 好专业嗰啲一定会系咁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我接触好多都系咁样嘅。咁呢个时候我又觉得，我见面又必须要、 啊。系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啊，系要视乎嗰、那个，如果你讲interview 或者做工作嘅话，要视乎嗰个工作嘅性质咯。 嗯， 系嘛？如果我纯粹揾你系 喂，我要揾人錄條聲啊，咁小白你唔使見我啦，你俾條聲我，俾條 demo 我聽下咪得咯， 係 嘛？咁所以就唔係個媒介問題啦，係嗰件事情嗰個主旨問題啦。 嗯， 咁你話至於如果我平時好話真係要約人咯噃， 嗯， 約啲咩人喺邊度見咧？嗱，大郎先分啦，首先我啦，呢個係我啫嚇， 係 我要諗住同你傾幾耐， 係。 如果我谂住同你系倾半个钟至九个字倾完嘅， 嗯， 一定唔会约食晏，更加唔会约食晚饭， 系、 哦、啊嘅剂量系饮杯咖啡， 系 啊，或者再如果系啲紧要啲嘅，讲完就起身走嘅、嗯，我通常会约人食早餐， 系哦， 系啦，咁好啦，食得晏嘅咧，就已经就唔会系一般大家交代问你 yes 定系 no， 跟住你问我三个问题咁就完嗰啲啦， 嗯， 食得晏嘅可能会有少少要倾下啦， 嗯， 吓、啊，咁好啦，要去到食晚饭嘅时候，点解要咁做咧？就其实可能会系咧，感情嘅建立。可能會佔咗六成幾七成，係你話係咪因為時間長啲啊？其實唔係咯，係因為我哋一般會處理當晚飯嘅時間係大家放工， 嗯， 咁但係放工咧，但係大家又喺個商業社會嘅時候咧，其實就幾即係你唔瞌埋對眼瞓覺嘅時候都應該未放工嘅，係 啊， 咁就變咗就揀夜晚嘅時間咧，就可以叫做話攤慢少少，係啊，建立多少少感情，大家多啲了解， 風花雪月多啲啦，可以 啊，跟住可能就只係會講咗三分一嘅時間。关于工作都唔顶嘅，咁、 嗯、 我哋一般 in general 就会系咁样去细分，叫做笼统咁样去分咯。 哦， 咁啊，至于约地点咧，就简单啦、 嗯。 我就极少约人哋去 happy hour 嘅， 嗯， 即系所以唔关我唔饮酒嘅问题先，系、 嗯、 因为其实约佢 happy hour， 我又觉得有少少失真嘅。 嗯， 除非你真系约佢真系联络感情啦、 嗯， 或者系叫做话应酬下，哎呀辛苦你啦，小白，今日我哋出去放松一下。 嗯 畅所欲言啦， 咁啊直头不谈公事啦。 通常系完咗个 job 之后，咁就会即系叫做话去到拎住杯啤酒又好，或者拎住杯红白酒又好，咁你可以轻松地大家叫做赛后检讨，咁样样。 嗯， 啊，咁你话至于地点，通常如果咧讲啲好有少少，因为特别我做经理人啦，我就唔系净系对客户啦，有时会对自己啲 artist 啦，或者合作嘅人啦，咁其实不难咧想象到，我哋有时私底下倾谈嘅时候。可能会接触到啲比较情感重啲嘅话题啊，可能煽情啲嘅话题啊，或者可能系我会讲到你有机会你讲到你流眼泪，或者讲到我流眼泪咁样， 系啊， 咁变咗我哋又会拣一啲地方，就算哪怕我嘅合作伙伴唔一定要系明星名人都好， 嗯， 因为都未必想俾人哋即系周街俾人哋见到人，哇你即系七情上面咁乜嘢都流露晒出嚟嘅时候，咁、 嗯、 但系又唔想喺公司，咁啊就要拣一啲可能系叫做唔系。偏远或者偏僻咯，系冇咁多人喺度话鱼话话嗰啲地方咯， 安静少少嘅， 系啦， 最好就包厢， 有一时时啦，一时时啦，即系就真系要视乎嗰、那个话题咯。咁、 嗯、 所以其实拣地点拣时间我又唔讲得话系一种学问嚟嘅，因为始终。要互相了解咯， 嗯， 啊，你本身其實如果有特別係嗰件事，如果係我約嘅話咧，我會要知道究竟自己係今日要約阿小白你出嚟嗰個目的係乜嘢， 嗯， 我想達到啲乜嘢嘅效果， 嗯， 我想問到啲乜嘢，或者我想 deliver 到啲乜嘢俾你知， 嗯， 咁其實呢啲叫做即係俗稱都有啦，天時同埋地利啊嘛，揾錯地方揾錯時間，其實好多時候真係會傾唔到嗰個你。理想嘅效果出嚟 啊，系啊，咁所以话，如果可能要睇翻对方嗰个嘅职业啊、背景啊，系揾一个啱嘅地方再同佢倾，即系好难话有一个嘅 rule， 呢把尺系咁样度噶啦，就唔会嘅。睇翻佢嘅对方嘅职业，你想要有一个点样嘅气氛？ 嗯哼，咁但系当然啦，上一集我都有讲到啦，可能有即系有略提过下啦。其实咧，除咗时间同埋地点之外咧，唔同年龄嘅人。 嗯、 我哋都可能会有咁样嘅考虑 嘅，系如果你突然间，譬如接触一位 artist 嘅，佢、 嗯、 都好年轻嘅、 嗯， 可能真系十几二十岁出头咁，咁你相信唔会话好难，即系约佢一啲譬如好高级嘅餐厅，就等佢七成甚至应该冇乜呢啲机会，因为佢都未必会喺嗰个情况系好 relax 同翻你一齐，咁你就要去翻佢嘅领域啦，会唔会咁样咧？ 嗱，当然首先第一样嘢咧。就都係嗰句啦，睇下個話題係咩先。嗱、 嗯， 我就未必會考慮對方嗰個年齡或者係咩人。 我首先第一样嘢会考虑咗个话题先。 嗯。 咁但係好啦，话题 OK 嘅，即係去边度都可以嘅时候呢，咁调返转都系件事情。我譬如举个例啊，我需唔需要同你去一间五星级酒店嘅 coffee shop 呢？ 是 啊，就唔系因为你嘅问题啦。是因为喂，我同你倾咩先？ 嗯， 如果倾啲好隆重嘅嘢、好严重嘅嘢嘅时候，咁变咗其实我唔系就你咯，可能我会就我咯。 嗯， 啊，咁我想或者喺点解五星级酒店嘅咖啡室有咩好啊？静咯， 静咯， 人少咯， 系啊， 系嘛，个气氛系比较即系唔会话好轻松咁样咯。 嗯， 因为有时咧，我哋其实唔系永远都要想系一个好轻松嘅环境度倾偈嘅， 想系舒服，但系又俾到啲 有少少严肃啊， 又俾到啲压力对方嘅。 啊，因为有时咧，如果你夹硬我要讲年轻人嘅话咧，其实我咁用年輕人咧，就咁講好似有少少標籤性啦。其實應該話嗰、那個對方嗰個叫做人生嘅經歷。 嗯， 因為你年輕嘅時候，你經歷就一定係冇咁多。 係啊， 咁變咗咧，我哋可能有時真係要需要幫佢哋去營造一個氣氛， 係 令到佢哦，原來咁大件事噶。 嗯， 但是呢个就唔同年轻人系冇关系嘅、即系唔系话因为我哋 同一个人嘅背景嘅经历系有关系， 经历有关系啫。因为我都后生过噶嘛、即系我后生嘅时候都系一样噶。 嗯， 我相信你都可能 个个都曾经系一张白纸啊。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你讲到呢一个点咧，我讲到你话系咪即系而家啲年轻人啊，即系呢一个话题嘅时候咧，我就唔系特别会标签佢哋嘅，反而纯粹系因为呢个系一个事实。 嗯， 我认为你嗰个人生嘅阅历未有咁多，咁变咗我可能就要刻意去营造少少啦。咁、但如果你话，譬如我同阿小白你即系你细过我啦，但你唔系细我好多啦，都多嘅。但系我都知道你系一个有人生经历嘅人咧嘅时候，咁我变咗我要去同你去做一个见面啊，或者一个安排嘅时候，我就唔需要有太多嘅顾虑同埋考虑啦、因为我知道阿小白我一讲佢明噶啦，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对待唔同年龄嘅人系用唔同嘅方法，纯粹唔系一个标签性，系纯粹系一个叫做。学你头先话斋，一个经历嘅问题 系咁啊，约会咧，咁啊，大家出嚟见面嘅时候可以联谊啦，可以倾工作啦。地点方面咧，咁啊，大家就要识得听完啲 tips 之后，睇下会唔会帮到大家选择一啲啱嘅地点。咁啊，做任何工作都系希望大家咧路路畅通，好似讲交通消息咁，路路畅通啦， 风调雨顺， 风调雨顺。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当局表示为了便利市民识别和避免实际操作时产生混淆，所有公众溜冰场和电影院，不论是否容许使用者或者顾客，不佩戴口罩运动或者饮食，都需就疫苗通行证继续进行主动查核。政府提醒市民进入所有疫苗通行证处所，不论主动查核或者被动查核，都必须符合疫苗通行证下的疫苗接种要求。执法人员进行随机抽查或其他执法行动的时候，市民需要按要求出示相关记录或证明书。政府今个月10号曾经话，公众溜冰场和电影院改为被动查核，但不佩戴口罩的公众溜冰场以及可以在内饮食的电影院，就仍然需要进行主动查核。本港新增6656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517宗，累计确诊突破200万宗。另外多8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0344名患者离世。5间安老院和9间残疾人士院舍共17名院友和1名员工确诊，66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665间学校呈报1075宗个案，涉及906名学生和169名教职员。18间学校的21班需要停课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里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坚定支持者，要实现世界和平，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必须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必须重视。中方愿意和联合国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现时何文田忠孝街同佛光街交界近住天柱嘅交通灯失灵，车辆唔能够由忠孝街右转佛光街，大家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见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在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泽山道车多，龙尾就去到卑鹅山道。深澳平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啱啱收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挤塞，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弹性上班时间，方便照顾家庭。 雇主如果能够采纳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就可以协助雇员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 是啊，好似我妈咪做那份工，老板容许她翻11点，于是妈咪每日都可以煮早餐给我吃，然后和我一起翻学，所以我觉得弹性上班时间真是好好。 我都觉得是啊，我爸爸份工又是弹性上班时间，他每日都做长少少时间，于是一个星期翻4日工，放3日假。 咦，你爹哋放多1日假，咪可以带你四围去玩咯？ 一时时啦，最主要就是可以调动放假的日子，方便带妈妈去复诊咯。 特别在这两年，由于新冠肺炎影响之下，很多企业公司采用更灵活的弹性工作安排。 冇错啊，例如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安排是非常人性化的工作安排。 我记得今年年头开始，妈咪就在家工作，直到而家，佢公司仲容许妈咪每星期有3日在家工作啊。 推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的好处是有助激励员工士气， 对企业作出更多贡献和承担。 不得了短信，声音演绎，侯家明、方子豪。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3至2024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了解多啲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嘅升学概况。今年嘅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3日到9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旧区卫生问题多多，商铺阻街、非法弃置车辆、失收招牌、冷气机滴水等等，对居民同途人造成困扰。面对呢啲卫生老大难，究竟有咩解决方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视听障嘅李敏仪点样将艺术融入生活呢？香港盲人辅导会社工刘美英姑娘是咁讲嘅， 佢话其实咧，我去完街翻嚟咧，就会摊开张台又会画画噶啦。就算去到几点，我想起上嚟，我就摊开嚟画噶啦。咁有时咧，我煮完饭又摊出嚟画，一阵间咧，我洗完衫又摊出嚟画噶。 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继续探索敏仪嘅艺术世界。 扮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3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4%，今日仍然系白雾，咩都未有住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咦有一两阵微雨喎，系、哦、天文台都话礼拜尾嘅时候有啲雨落下吓。今日最高温度26度，咁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 嗯， 错 ，OK。 琴日咧，小白啊讲啦，话早餐嘅时候食啲乜嘢就 卡路里、哦、啊， 系卡路里啦。咁我啊，即系 讲完自己都惊， 系手机 一路讲一路个背脊流汗。 我即刻叫翻个沙爹牛面先， 今日要落个闸先。今日 手机咧，真系有窃听功能嘅，即刻咧出咗好多唔同嗰啲沙爹牛面啊，嗰啲五香肉丁乜乜乜咁样俾我睇啦。 营养指标啊？ 唔系营养指标，而系咧一人一款咧出街最稳阵嘅食物啊。即意思，譬如你去到一个陌生嘅环境，去嗰间餐厅或者嗰间餐厅嗰度，你会点啲乜嘢？嗱，有阵时都系嘅，譬如你有个工作无端端要去，当我唔系好熟西湾河区啦，咁你去到西湾河区嘅餐厅 都系茶餐厅讲， 你系啦，你亦都冇乜闲情日志话，喂，想去嗰啲即系食饭嗰啲平台嗰度睇下，喂，究竟边一间好食，边间唔好食？ 多 like 噶， 系啦，咁你纯粹我系有间喺附近，你工作嘅地点附近，咁你入去食咯。咁佢 A、B、C、D。嗱，我问下两位拍档啊，你哋通常入到一啲比较陌生嘅茶餐厅入边，或者餐厅啦，会点啲乜嘢咧？ 听讲茶餐厅系列啊嘛， 普通茶粉面饭嗰啲啊嘛，讲紧 系啦系啦。 嗱、哦，我一定要首先咧喺讲之前，我要推介咗你睇呢一个《孤独的美食家》先。 哦，系《 孤独的美食家》，佢嘅精髓所在咧，就系佢自己一个人， 食乜都好食。 唔系啊，佢每一次去到陌生嘅地方，佢一定系陌生啦，去到陌生嘅餐厅。佢一定系点嗰间餐厅嘅特色 招牌菜， 所以佢次次都试新嘢咯。 系 佢唔会话而家就话欧文嗰个位你去到系咪点啲安全稳阵嘅先？唔系，佢次次都唔同噶， 套路不一样。 但系佢都唔同噶， 佢有搜寻过嘛，或者有做过 research。佢就咁过去，跟住就问个店主就话：，哎，你哋最出名系咩？俾我食啦。 佢成个剧每一次一样嘅，就系佢跟住去嗰度去一个区域做嘢。咁然之后咧，啊，做完嘢肚饿，跟住啊。周围行， 系啊系啊， 咁啊揾下边间啦，啊呢间唔错，就行入去噶啦。坐入去之后咧，唔会上网，咩都唔会。 系 望下个餐牌，佢写咗呢啲，望下个餐牌写呢啲，望下其他顾客佢叫咗嗰啲，不如我就试下啦。就系咁噶咋。 哦，咁啊，唔知佢次次系咪都食到啲最稳阵嘅食物啦吓？ 系咯，唔知啦。 因为有阵时我哋都系急啦，你孤独的美食家都系叹啲噶嘛。 系啊， 有阵时做嘢食个快餐谂。 茶餐厅有个问题，其实大部分茶餐厅嘅 menu 都一样。 系啊，常餐、特餐、午餐。 咁啊，好难咧用到钟哥头先讲个孤独的美食家嗰、那个方法。 哦、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我就会用我自己简单啦。咁我分为两个系列嘅。如果茶餐厅系列，一个咧就烧味系列，咁啊即系都系鸡蛋好嗰啲咁样啦。 烧味系列点解你唔？特登揀啲專燒燒味嘅地方， 好难揾到啊。 系噶，其实 系噶，唔系咁多有嘅，但系相对茶餐厅梗系茶餐厅。 你用湾仔嚟计算啦，你烧味铺系有嘅。三四間到啦，即係而且出名嘅。咁、 啊、 但係茶餐廳咧，起碼有十幾間，係咪、以灣仔區啊，即係做一個模型咁樣去諗啊嚇、 如果我唔係揀燒味系列，另一個系列就當然係誒茶，正話講嗰啲咧，即係特餐常餐啦。反而特餐常餐我比較少叫嘅、我通常都會揀午餐，午餐就啲啲唔同噶嘛。 係、啊， 即係大約啊啲啲唔同咧。咁跟住我就通常會揀濕嘅，即係有醬汁。嗰啲有個芡啊，嗰啲咁樣， 係 易入口啲啊嘛。 係 咁，我首推咧就當然係個豉椒藕飯。 哦， 因為通你無論天熱天冷咧，你都會食到，同埋咧一定會容易入口啊。成件事你唔會話有啲炒飯比較乾哼哼啲噶嘛。咁、你有個芡喺度，容易搞啊。豉椒藕又野味，又容易送飯， 係、 最正。 好嗱，鐘哥就係呢兩款，即係覺得自己出街咧，即係最穩陣嘅食物啦、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你當去美食沙漠又好，即係譬如當我唔熟馬鞍山嘅，我去到啊馬鞍山做嘢咁啊，即係放 lunch 嘅時候要食個嘢咁啊。如果係鐘哥嘅話，就會睇下餐牌有冇呢兩樣嘢， 係啊， 而叫咗咧心安理得，而出事率係唔高嘅，係嘛？ 唔係喎，點解我要叫豉椒牛飯呢？因為是但有一樣嘢出事，另外嗰兩樣都可以補足， 都夠到，因為可以有啲芡啊，俾你撈埋個飯啊嘛，係嘛？ 豉椒牛最容易出事就係個牛肉老咗啦，係 啊， 咁我都仲有個汁啦， 係啊， 仲有啲豉椒啊， 係同埋都會有啲青椒俾你嘅，嗰啲紅椒、青椒嗰啲拌下嘅。 咁如果豉椒出事，個牛肉啦，咁仲有個飯啊嘛，咁如果豉椒同牛都出事，咁個飯都通常都。冇乜嘢噶，咁、如果三样嘢都出事嘅话咧，咁就大件事噶，咁啊 ，okay, 天意啦， 系啦，所以你会点呢两种啊、小白咧，你会点边一两款咧？ 如果纯粹用翻头先阿 O 哥嘅方法，就系话自己觉得最稳阵嘅话咧、我通常咧，我常餐嗰啲我都未必会嗌，我反而咧就会嗌佢啲炒粉面饭， 炒粉面饭啱啱 系啦，有几个咧我都系会坐咗落去喺个心入边先盘算咗先，然后攞住呢三个嘅菜式咧。去到咧就睇下身邊有冇、其他朋友係啦，有冇嗌，再望下佢哋個樣。咁通常我會選擇邊三個咧？第一個咧就係乾炒牛河，乾炒牛河其實都好難炒，都好難食嘅，即係都係算穩陣 嘅。即係最多都係多油咯，最多 多油啦，多油 啲牛老咗咯， 啲牛老咗啦，或者我食過一啲都唉。佢唔係難食，不過好難入口。點解咁講咧？嗰啲河粉啊，一嚿拳頭嚟嘅，要攞把刀喺度切切切切切。咁、你諗下食乾炒牛河，食到咁樣要一餅嘢。 但係咧，嗰、那個姐姐又會同你講喎。你係我主要好中意睇茶餐廳聽嘅、你如果遇到啲情況，你同我阿姐投訴，你知唔知佢講乜嘢？你話少油嘛，少油係咁噶啦，咁你點回啊？咁你呢個係緊局嚟啊！ 所以我冇投訴啊！ 你多油，你咪可以一條條河粉 咯， 因為本身河粉都係染曬油咁去 啊，所以我冇投訴。所以我就繼續自己靜靜地喺度食，心中盤算同比分。好啦，第二個咧就係菜遠斑腩，菜遠斑腩係啦，又係頭先嗰個套路啦。咁你。點樣你都有啲汁啊，係咪？衰極都有啲汁，同埋啲魚咧都應該 有 炸 過，同埋即係都俾魚柳你，俾雪藏魚柳你啫。 你最多係條菜生啫，咁我最多咪唔食嗰條菜咯。 有魚喺度啊。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炒飯啦。咁炒飯咧就可能譬如鹹魚雞粒炒飯。鹹魚就本身都好容易搞啊，係啦，野味啊，咁你。乾蒸蒸嘅，咁我可能你會乾得滯但係起碼都係乾。 係 呢個時候你就唔好炒濕佢啦。咁我覺得呢幾個都算係穩陣啦。 我都認同小白嘅，即係鹹魚雞粒炒飯咧，都係我自己穩陣之選。不過咧調翻轉頭，就係因為太穩陣咧，我開始食唔到啲好食嘅鹹魚雞粒炒飯。全香港啲餐廳冇一間係好食嘅，我講嘅。但係我未揾到， 係 啊，因為我每次都會叫，因為最穩陣啊嘛。但係咧，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食鹹魚雞粒炒飯咧。系有阵时真系会炒得好啲， 应该系你嘅舌头不同咗， 系咪啊？ 系啊， 咁点啊？冚掉重练啊！要 成日都 话 咧，因为我哋食嘢食得多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对嗰个味觉咧 模糊咗啦， 麻木咗。 哦， 咁你就开始食下食下就点解啲人话，譬如年纪越大嘅，佢哋食嘢好容易咧，就食得越浓味嘅， 系 因为麻木咗。 系，我细个已经系中意食浓嘢噶咯， 系 啊，即系甜嘅嘢，即系我中意食甜嘢。 但系你而家系咪食得更加甜？ 我又冇话更加甜，因为好细个已经去到 已经好甜，本身都已经揸 F1 啦，系咯，仲可以点快啊？ 因为地球提供唔到更加甜嘅嘢俾你啦，已经 系啊。嗱，头先两位拍档咧都讲咗一啲网民咧热选嘅最稳阵茶餐厅入边咧必点嘅一啲推介啦，或者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你会去到茶餐厅食啲乜嘢啦？即系基本上个出事率咧系等于得翻5%嘅，即系有95% 都冇出事嘅，就稳阵啦，95%系咪先？数据我哋相信。咁啊，第一位咧系海南鸡饭，系啦，海南鸡饭 上娇啊， 我有食过咧，我初以前都系咁谂啊，不过海南鸡饭我真系食过一把入个口入边咧，哇，佢啲雪藏味相当厉害， 哦，系。 咁呢个问题我觉得相当严重，之后我就开始求 留意就将我哋回带十秒钟啦，阿哥讲完话海南鸡饭之后咧，我报以一个冷笑嘅， 冷笑啊，系咪啊？ 系啊， 你又有咩经历咧？ 唔系啊，我就话而家最多人推介嘅就系海南鸡饭， 唔系最多人推介， 最稳阵啊嘛， 即系觉得最稳阵， 其中一个， 所以我就报以一个冷笑，小心啲啊， 系咪？ 你以为海南鸡饭稳阵啊？ 系啊， 最唔稳阵系佢啊？ 点解啊？ 佢就话小白讲咗一个啦， 雪藏味啊， 雪藏味啦，另一个咧。柴皮啦，我之前都讲过一次柴皮，我就试过啦。 系 通常俾鸡翼你咧， 哦，冇话包鸡髀嘅， 冇话包鸡髀啦，或者鸡胸、 鸡翼有啲鸡毛丝 啊。咁嗰个饭有阵时未必一定系油饭喎， 系啊， 可能系干坑坑噶喎， 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你个饭即系油饭，通常有少少油啊， 前菜冇诚意啊， 前菜冇诚意啊。经常出现嘅呢啲嘢， 嗱，有一部分网民都认同或者同阿钟哥嘅观点一样嘅，但系咧，去翻你一开始嘅讨论系咩咧？你记唔记得？嗱，你头先推前十秒，你有个冷笑啊，我再推前多五分钟，点解你拣嗰个豉椒牛肉饭咧？ 豉椒牛肉饭因为是但衰一样，另一样都可以补到啊嘛。 好啦，海南鸡饭咧，我哋半杯水嘅理论，是但衰一样佢都补到。嗱，海南鸡饭佢有一碗汤。碗汤有啲萝卜啊，剩又嚟捞汤食又得。 你玩 海南鸡饭 汤渣？ 诶，唔系啊，海南鸡饭有 神刀流流玩埋汤渣。 海南唔系我讲啊，网民讲啊。海南鸡饭有三兜酱，嗰三 兜 酱 系啊 ，OK 啊，可以食碗饭嘅。 点解你要食咩麦咩鸡咧？就因为佢依家都有四五种唔同嘅酱俾你。 点解你要食佢薯条咧？ 系啦， 因为佢有好多种唔同嘅 米粉啊嘛，呢个其实佢补完咗当中嘅不足喎，你有冇諗过先？ 但雪藏味仲食到。 跟住你话嗰个唔系俾鸡油饭你，俾白饭你。 系咯， 你成碟鸡喺度，点会冇油啊？阿梁生， 唔系鸡油饭同嗰啲， 佢叫你自己 油嘅白饭， 佢叫你自己攞住嗰个装咗鸡嘅碟，倒翻啲油落去啊！ 嗱，同你哋头先食嘢嗰个概论一样噶咋，意思系系啊，嗱，即系网民系咁样讲啦。 第二样咧， 第二位就系干炒牛河啦，咁呢个就即系比较稳阵啲，同埋好多时候，譬如去茶餐厅食嘢，即系其实炒呢碟河粉都系考牌之作嚟嘅。 不过即系题外话讲起，点解干炒牛河唔系我嘅选择里边咧？因为我有一个不愉快经历嘅， 系 我有一次咧去就叫咗个干炒牛河，干炒牛河一定有个芡噶啦。嗰次我食嗰個咧，嗰個芡係可以用筷子夾得起 嘅， 好似一嚿嗰啲魚膠咁樣嘅，夾得起成 嚿。嗰 個 咧係唔係普通嘅芡，係一餅芡， 即係一餅，好似係透明膠咁樣，不過變咗係深色，夾得起。我都唔知点食， 几好啊！即系建议啲婚宴加入呢美菜， 系啊， 鱼胶似漆嘅干炒牛河啊，真 系鱼胶似漆夹得起嘅。 好咁啊，第三位讲埋啦，就系、是各种嘅咖喱咁样，即系通常我 咖喱粉阵，咖喱粉阵 系啦，但系你头先都冇讲嘅，咖喱 因为咖喱都容易有雪藏味， 系咁冇嘅，佢好浓嘅，其实即系譬如咖喱鸡扒饭、咖喱猪扒饭，佢。就有雪藏味就梗㗎啦，其實佢講真啦，朝頭早佢嚟貨嗰啲，跟住佢係咁依解下雪，即係我都係咁 明 我 明 啦。雖然我冇做過餐廳，但係即係做餐廳嘅經驗我都有，即係佢哋盡力做，即係你做唔到，佢都唯有真係雪味或者攞啲滾水嗰度係咁淥淥淥淥淥咯，係啊。 啲咖喱咗咧，咖喱乜咖喱物都好似 OK 喎。 唔係不過咧，個兜咖喱汁咧，其實個烹調咧都好考師傅功夫嘅。其實我都有食過啲餐廳咧。其实你可以叫佢添汁嗰啲咧，就代表咩咧？佢兜咖喱汁咧，真系有料 啊！ 有料系啊！ 不过又系题外话，即系讲起咖喱，好快讲讲，即系净话阿欧讲呢啲就茶餐厅啊。咁有啲快餐连锁店噶嘛，咁快餐连锁店嘅咖喱咧，我唔知点解佢系俾少啲汁嚟嘅。 快餐店咧係多啲汁噶， 係咪啊？ 係， 但快餐店又少啲飯喎。 啊，又系 嘅，系啊！我真系，我每次去快餐店咧，我唔记得叫佢多饭咧。其实我都唔系食好多淀粉质嘅人啦。我真系嗰兜汁咧，同埋即系嗰啲嘢系净啊！即系譬如你都去连锁 快餐店，可能因为佢哋 即系啲牛腩啊，同埋啲汁系净多过 佢哋可能太多客人咧，净咗饭 哦。 即系佢哋唔想浪费就少咗先。 快餐连锁店食咖喱咧。啊！食完剩成兜飯仲喺度，啲汁冇曬啦，已經好少。 哦， 再加咯， 冇得加噶嘛， 佢尷尬啲啦。係啊，咁希望大家朝頭早啊食餐好嘅啦。 跑出空旷这次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浅，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马及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乱爬，快快一线不必你借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架上高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逐暖爬，快快一线不必你射走。双眼神秘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咳线一起看路归难。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被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可惜计划好，这些到头来，你话唔去？ 要去嘅，咁啊，礼拜六日先去啦。海边的阿豪啊，佢唱嘅就系洪家豪啦。 我哋而家咧喺都市生活咧，都几够胆讲啊。大部分人咧都有一啲叫做手机依赖症，咁啊冇办法啦。咁你手机惯咗喺身嘅时候，你可能真系去厕所，你又用，你落街你又要惊人哋揾唔到咧，即系好多嘅嘢担心咧，咁啊变咗有呢个几严重嘅手机依赖症。 迟啲我都会讲一次 咩啊？ 厕所用手机嘅 谬误啊，画面好啊， 画面 系啊系啊，咁啊大家即系可以就戒咗佢。因为有啲即系叫做医学报告咧，佢哋都系咁讲噶。咁佢哋就话到搵啲人去到做咗啲实验，咁佢哋就话到咧呢个手机啊，令到一个人嘅生活已经开始越来越偏向离谱，特别是啲可能即系长者咧，即系可能60岁或者以上嘅，佢哋都有已经系有呢啲手机依赖症， 因為多咗用手機同自己嘅朋友聯絡啊，各樣嘢。咁而家佢哋直頭咧係慣咗一樣嘢，就係冇嘢做咧。都中意 loop 手機，其實用手機唔緊要，但係最壞嘅一個習慣咧，原來根據翻研究就係你 loop 手機，而係漫無目的咁樣 loop 手機。你開個手機出嚟睇下有咩睇啦，呢個係一個最差嘅習慣。 點解咧？ 因為你有呢個習慣嘅話咧，即係代表第一你唔係有目的去用啦，第二你一路睇嘅時候咧係無止境嘅。因为呢样嘢系会只会令到你嗰个眼啊，甚至乎脑啊，各样嘢咧都系望住个手机， 系同埋俾佢控制咯。冇错，我都近排睇一本书叫 Flow 咧，佢都话你嘅心嘅流量咧，即系你手机有流量，你心嘅流量咧就去咗部手机，部手机就可以带住你行咯，即系唔使讲到 AI 嗰啲，其实你。即系我乱啦，话譬如早几日港铁嗰啲事件啦，即系个甩门事件啦。咁你依家就冇事冇干啫，但系你睇得多甩门，你自己搭嘅时候，你都会有一种惊恐， 系啊， 一定噶呢个系必然。 同埋佢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咩咧？原来咁样漫无目的 loop 手机咧，系好容易令到我哋个脑袋咧系越嚟越记唔到嘢。 哦， 呢个先至系一个关键，即系我哋记性会越嚟越差。 但系唔系，小白，通常咧冇嘢做嘅时候，冇嘢做，落街行下先啦。你落街行啊，又冇目的嘅，又系冇目的嘅。你都系。 落街行咧，起碼你個人，起碼你個人會喐喎。咁你 loop 手機嘅話咧，有啲人喂我 手指喐， 我落街都 loop 手機啊咁樣。 手指喐緊啦，我眼睛喐緊啦。 係啦，咁所以咧嗱，而家咧都知道大家中意 loop 手機，又唔係話唔俾你 loop。咁問題就係第一，嗰啲漫無目的嘅 loop 咧。戒咗佢，同埋多啲時間咧，俾自己放低嗰個嘅電話。譬如去洗手間，打扎冷去完就出翻嚟啦。你去落街散步，你就唔好再攞手機啦。因為咧，如果你仲係攞住個手機咧，係會令到你嗰個記憶力咧都幾明顯係有衰退嘅跡象。咁你話喂，佢哋做啲實驗都幾得意嘅。佢哋就話到，只要你放棄咗 loop 呢個手機，你可以繼續用嘅。但你放棄咗漫無目的喺度 loop 啊，然後食完飯你落街散步嘅時候咧，都係唔 loop 手機，即係望下啲花花草草啊，係好舒服咁喺度行下街嘅話咧，你發覺你嗰個記憶力咧係可以恢復翻。 如果我唔係漫無目的咁樣 loop。我係每一次 咁，你即係譬如翻工做 research 咁樣， 我有一個目的嘅，即係譬如我中意睇某一類型嘅網站，咁我得閒咧我就睇嗰幾個網站。 咁、起碼你用緊腦喎， 咁得唔得咧？ 你起碼你用緊腦，因為你係有一個目標去到搜尋緊啊嘛。你漫無目的嗰啲，其實你係個腦咧係完全放空，就由佢喺度望啊，睇咩得意嘅刺激到你，跟住你就撳入去，係呢一隻嘅模式噶嘛。咁嗰個咧就係可以令到你嗰個記憶力咧。在短時間之內都會越來越差喎，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專家先至喺度話啦，其實而家都越嚟越多人咧，佢哋係有呢一個叫做線盲症，原來都係同呢個手機咧係非常之有呢一個密切嘅關係。特別咧就講緊而家好多研究就話到60歲或者以上嘅朋友咧，原來佢哋每一日淨係望住個手機，隨時。閒閒地都超過五個鐘， 係㗎，係㗎， 五個鐘喎。佢哋唔係話一個工作係真係盲目都要撈嗰五個鐘喎。 佢哋嘅心態就係我後生嘅時候冇呢啲手機用啊嘛， 用埋眼到盡， 追翻嗰個時間 進度啊，係咪？ 追翻進度啊， 好， 你哋成長嘅時候日日有啫。我哋僆仔嘅時候冇啊嘛，咁而家仲玩翻舊本啊？ 可能都係，因為有陣時候我喺公共交通工具都見到有啲哥哥姐姐咧喺度打機，即係玩嗰啲方塊遊戲啊，轉嚟轉去嗰啲。 而家仲係方塊遊戲啊？ 佢哋一個 game 打好耐㗎，係啊， 長程啊， 好長程， 同你搭嗰程車一樣，長程車啊嚇咁啊！23度氣温，相對濕度83%啊， 發揮重要作用。新华社引述梅洛尼表示，意方不赞同阵营对抗，认为各国应该尊重彼此差异同分歧，加强团结，致力于对话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美国白宫支持波兰的评估，落入波兰境内的导弹可能由乌克兰的军队发射，但认为俄罗斯要为事件负责。白宫发表声明说，波兰总统杜达认为爆炸最有可能是由乌克兰防空导弹导致，美方看不到同这个初步评估有任何矛盾的地方。声明又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连串导弹攻击，要为这宗惨剧负上最终责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认为，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构成恐怖活动和战争罪行。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39.27，瑞士法郎0.944，加元1.333，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7点，跌11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3.56美元，卖出1774.5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而覆盖华南沿岸嘅广阔云带正系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毛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由律伦街至到九龙塘每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现在排到去马场对出。另外提一提大家，在九龙区何文田的忠孝街和佛光街交界近住天柱对出的交通灯失灵，所以车辆不能够由忠孝街右转去佛光街，车辆不能够由忠孝街右转去佛光街，个位置就是在何文田的忠孝街佛光街交界近住天柱对出由交通灯失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Vibes 张俊桥。影响得我好大的外语歌手呢，就是日本的米津玄师，都启发到我尝试更加多方法去做音乐。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忍你 每一次答应，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仲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无想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定了心痛。 歌入面话就话系吐苦水，讲有双重标准嘅另一半。但 Michael 话有时两个人咧就系要妥协，就系咩都要顶，鬼叫你中意佢咩？所以呢一首算系带点苦涩嘅甜蜜情歌嚟嘅。 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 作曲 Billy Choi Michael C 李一丁，填词 Billy Choi， 编曲邓东城 ECity 李一丁，监制李一丁。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 ，Michael C 双重标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太极国际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公益太极日， 全港学界及各区市民齐齐耍太极。 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力支持， 就等我哋一齐为香港创造一个齐齐做太极操嘅新纪录。 立即登上太极国际学院网站报名。 十二月十日早上，齐齐线上线下体验中华文化，公益太极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你哋好， 系咁啊！睇睇啦，其实琴日港股啊要微跌少少啦，不过继续咧喺万八点楼上啊吓，咁啊都形态都好似好啲，咁啊不过咧隔晚美股要跌啊，三大指数都跌嘅，其中咧纳指咧就要跌174点啦。今日市况方面 ，Dicky 你又会点分析咧？ 好，咁啊一个星期又嚟到礼拜四啦，咁啊港股今个礼拜咧。其实应该咁讲都算系咁㗎啦，因为呢都真系唔好忘记大家諗返哈佬位嘅时间，我哋14600个喎，而家上返晒嚟都几多㗎啦，都已经。当然喺过去一个礼拜呢好多现象都发生咗嘅，譬如话有啲嘅板块股份都有啲好暴力嘅反弹，咁但係呢亦都开始呢就有啲疲态啦，譬如话内房股啦，因为开始接二连三呢都有啲公司出嚟集资，咁呢样嘢呢亦都令到佢哋呢就真係冇辦法啦，腳仔軟軟啦，擔心咦會唔會呢間彈上去其實係後面有啲目的嘅呢，咁令到佢哋個股價亦都有所回落。咁但係呢即係講到焦點所在啦，當然好多啦，包括係呢一個就係中美兩國嘅領導人啊，即係見到面啦，傾到偈啦，會唔會改善呢個關係呢咁。但不過呢講到即係今日我哋有港股，當然一陣都可以講下騰訊。不過你講騰訊之前呢，頭先歐都講喂美股有啲回喎，咁點呢咁。嗱，當然你唔好忘記，其實個美國股市咧過去嗰即係個零月咧表現都相當之勁下噶啦嚇，即係唔好講上個月度只係嗰啲咩1976年以嚟表現最佳嘅月份啦。咁其實咧個關鍵咧就有兩三個噶啦，都接二連三啊，都真係咧一關又過完，過完又一關。咁就係點樣咧？就係Do Re Mi 啦嚇，即係之前美國經濟數據由 CPI 啦。PPI 啦，到而家零售銷售啦，啱啱咁其實咧都已經見到幾明顯地反映得到呢一個即係通脹嘅壓力咧，就已經係明顯地係放慢咗噶啦。咁 CPI 咧就係個焦點，因為 CPI 數據一出咧，咁當時就令到即係大家都哇好即係眉飛色舞、歌舞升平。咁因為個原因就係大家會覺得通脹嘅壓力咧。就得以降低，咁啊好啦，出現咗三個情況。嗱，呢三個情況咧，暫時都仲係維持住嘅。第一， 我亦都相信可能是事實啦，就是個美元已經見咗頂。 嗯。 第二就是對於個美債嘅債息同埋個美國嘅加息嘅預期咧，好可能喺春年嘅第一季咧就已經又係會去到個高原期，又呢句亦都係嘅。第三就是我哋個港元匯率亦都反彈，人民幣都反彈，咁呢幾樣因素咧，當然就係繼續咧利好住金融市場氣氛，即係大漲小回咧個機會非常之大，港股見咗底咧，美元見咗頂咧，亦都係好可能會發生嘅事啦。不過尋日美股回咧，就因為始終咧即係升得多時，咁啊再加埋咧就係、個別嘅零售商咧個業績咧就麻麻地，咁啊即係有啲受傷，同埋呢間咧就係、叫做 Target， 咁啊點咧？佢就盈利就唔到 target， 咁就又論盡啲啦。所以咧就一眾啲零售商嘅股份咧都即係跌咗落嚟啦，咁樣咁啊，因為始終上季嘅盈利跌成五成咁多，咁啊論盡啲咯，通脹升啊嘛，咁但係大家又可能又冇乜錢啊嘛，咁仲有咧都見到美國人咧即係嗰個即係需要借貸啊，即係例如啊信用卡你未找曬數啊，即係總之呢個情況係惡化咗，咁所以咧。就令到 target 嘅股價勁跌咧，咁就會影響咗大家會擔心就，哎呀，會唔會即係其實即係通脹係蠶食咗購買力之餘，其實亦都影響咗呢啲零售類股份嘅業績咧？咁佢係第一，即係佢係比較早去公布業績啦，咁啊，所以就令到成個市咧就有啲回吐咯。咁不過都正常嘅，或者話曬。即過咗個零月，個美股都升咗好多噶咯嚇。 係咁啊，正話阿 Dicky 都問講到騰訊啊，我係想問騰訊啊，有嘢派有嘢派，咁啊想問啊，嗱有嘢派就係騰訊咧，俾人派嗰個就係美團啦。咁對呢兩隻有啲咩嘅分別嘅影響咧 ，Dicky？ 唉，咁啊，阿鐘哥咧就講咗騰訊，咁啊騰訊就即係焦點所在啦，因為大家都即係平息靜待等佢業績啦咁。先講咗個業績少少先，嗱，一句講就係好過預期，都真係好幾多嘅都嚇，因為咧第三季純利399億人民幣咧，仲有1% 嘅增長咧，即係非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咧就係有2% 增長，我想講好勁噶啦，因為大家諗住跌緊噶啦，大家都知啦，即係啊二選一啊呢一個網絡信息安全啊，仲有小朋友啊限打機啊，一個禮拜三個鐘啊，五六日嗰只啊，仲夜晚黑限時限刻啊咁，咁啊小朋友咧就即係好老實講啦，就會覺得香港係好幸福噶啦，因為咧就最多佢阿爸阿媽限佢打機嘅啫。啊，就唔會話政府行去打嘅咁。咁但係咧，即係喺目前而家呢一刻，頭先阿鐘哥問嘅問題，我答咗先啦。嗱，業績就講咗啦，好到冇人有添，所以佢股價即係可以話喺美國交易時段，即係尋日 ADR 咧，咩好多股份都跌嘅啦，好多 ADR 都跌嘅啦，好多中概股都跌，係佢咧就即係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咁啊，但係咧就講咗一個啦，就叫做咧就係派人哋嘅股份。作為一個特別嘅股息咁嗱，話曬而家都係中期，中間個中就唔係中期年中嗰個中，咁啊之前其實唔係未試過㗎啦，騰訊都試過派實物嘅， 啊、 派咧京東嘅股份，咁仲要嗰次咧就好衰嘅，又21個比例，咁跟住又有衰股，今次係從善如流咯，一派十係嘛，咁即係唔會有咁多麻煩嘢啦咁樣。咁啊，即係十派一係講得遲下，每十股就派一股皮團咁。咁好啦，咁啊點樣咧？咁啊成件事咁嗱，因為咧即係自從咧就有共同富裕嘅概念之後咧，咁你啲賺好多錢嘅公司，咁你梗係會咁梗係要派息嘅噃。咁但係啲新經濟股向來咧，即係現金派息咧就唔多嘅咁。咁不如咁啦，啊最好啦，梗係過去早年投資咗咁多嘅股份。如果要喺個市場度賣，如果好似啊股神巴菲特咁樣賣咧，咁啊即係有排賣嘅喎。咁仲有咧，第一次冇人知，第二次開始有人知啦，橫跨一個百分點減持啦，咁啊股價梗係受壓㗎啦。咁啊即係第一啦，估唔到靚價；第二有排搞啦。啊，即係最好係點咧？嗱，我唔想用呢個形容詞，不過咁樣講咧，大家就比較容易理解，係咪借刀殺人咧？哇，咁恐怖咧！ 借刀殺人 係啊，一朝頭早唔見血嘅我哋，的確唔見血嘅。 嗱，就唔係咁樣，我就話，其實只不過咧係借花敬佛啫， 冇錯冇錯。係 啦，嗱呢個咧就啱啲嘅形容，就即係話嗱，唔係我估㗎，嗱我派咗俾啲小股東嗱。估唔估喺佢哋個手嗰度？ 可能係佢哋沽嘅啫，唔係我沽。咁但係對於佢嚟講咧，就將呢、這、一個即係多年嘅投資咧，就成功減持咗，啊又達到共同富裕嘅效果，又唔需要自己真去沽貨。咁但係又真係派送咗俾股東，實際上你收到股份，你賣咗，咪即係等於派息咯。咁相應當然都會除淨啦。咁所以咧就真係其實咧。再講得清楚啲咧，就係、是、一個一箭雙雕、一石二鳥嘅一個安排嚟嘅。咁、所以咁嗱，簡單啲，對於騰訊業績又好啦，又有嘢派啦，又即係收到又好開心啦。咁啊，股價就一定係今日會繼續有所做好嘅。咁、俾人派嗰個正常就真係話擔心，哎呀，咁收到股票嗰啲人。唔係一定會揸到到期揸到永久㗎喎，可能佢都會覺得，唉唔揸啦，唉買佢啦，咁所以呢亦都可能會對一個股價呢會有一個短期估壓，咁但係都係嗰個派送咗先估壓啦，咁但係股票市場永遠都係預期反映定一啲未發生嘅事，所以個股價呢就今日就點都會有少少受壓嘅、不過長遠啲好似京東咁囉，都會睇基本面嘅，因為始終即係人哋派一次啫，咁但係佢哋都大方，佢話歡迎啊！亦都係各位騰訊嘅股東啊，即將成為我哋美團嘅股東嗰啲咧，咁啊，即當然咧，可能每人都係得少少，咁啊，都歡迎大家啊，即係第日食下外賣啦，啊，即係大概咁嘅意思啦。 另外啊，另外問下 Dicky 啦，咁啊，金價升啊，加埋礦產啦，咁啊，其實金礦股嗰個表現係咪樂觀咧？咁但係其實同一時間亦都見到，譬如中央年中開始推出嘅政策啊，刺激消費係好嘅，不過市場焦點好似落咗喺汽車啊、房地產身上面，黃金消費嘅增長咧，又好似被忽視咁啊！到底個前景係好定係唔好咧？那個金礦股 好嗱，首先咧就咁，首先要了解金價，第二咧就要了解金礦股。嗱，金礦股咧當然咧就係生產啲黃金出嚟噶啦。咁但係近期咧都有所回升嘅。咁啊，點解咧？嗱，金價咧其實向來過去我就唔睇好嘅，好簡單嘅啫。因為當你咧求其一個貨幣走去做定期都有成四厘嘅時間，咁你買嚿金咧就成嚿擺喺度就唔喐得嘅，亦都咧冇息收嘅噃，係咪？咁但係咧即係近期咧講緊唱緊啲咩就話，咦美息啊即將見頂喎、咁樣，咁而第二樣嘢咧。除了呢個因素之外咧，就是、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嚇、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炮彈 V 運嘅時間，咁而家又即係眾說紛雲，咁總之咧就俄烏戰爭啦，四個字就講完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對個金價都有啲支持，咁啊永遠都係噶啦。當市場會憧憬住可能金價會有所回升反彈咧，咁啲金礦股就當然就會率先咧就有個。相對地更加即係好嘅表現嘅，即係因為佢哋嘅盈利咧，都某程度上都同個黃金嘅價格有關。但係咧，我又覺得即係比較難玩啲嘅，難捉摸啲嘅，因為你又唔知道佢幾時可能咧嗰、那個即係預期又會即係有個反映咗，譬如話嗰個加息可能去到五厘已經見頂嗰樣嘢啦。第二就係話。又係地緣政治嗰啲啦，如果剩一排咁，個金價嗰個避險嘅角色其實就會少啲。咦，始終咧利率都係比較高嘅位置，而家講緊係最多係加到高原期唔加啫嘛，唔係話代表係可以減翻曬落嚟。所以我覺得即係呢一輪都係一個短期反彈啦嚇，咁所以金礦股都同樣如是啊。 咁啊 ，Dicky 啊，今日咧同你講住咁多先啊，聽日咧仲要。睇埋咧阿里巴巴份業績真係啊，仲有啊好多嘢 開門明白了啦。 係啊，聽日仲有呢個咧染藍啊，抌飛鏢啊，咁快又到一季啦，真係啊。 下聽日講啦，係啦。 好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啊，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Dicky， 聽日再傾咯，拜拜。 唔該 ，Dicky。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优惠、 嗯， 又要在九点半钟梁荣钟之后努力布置部手机， 又是十点啊， 又是十点， 哦、 正所谓十点十点就会 就会点啊， 十点优惠。 实如果文字嘅界别咧，就会用剔手边 系 加合作个合， 梗系啦，有得执啊，梗系 就写十点优惠，即系攞到啲优惠咁。 系咪旅发局嗰个啊？ 系 系啦， 今日 之前都讲过，记得。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有两水嘅，呢、這个已经系 second round 嚟噶啦，即系11月17号十点钟呢一个系 second round 嚟啊、 嗯， 即系你第一个。第一水 miss 咗唔紧要啊吓，咁啊报章都系咁样写嘅，免费饮酒食大餐，哇， 谂起都高兴， 你都高兴啊，你都高兴啊， 免费、啊， 免费 饮、啊、酒、啊， 食大餐、啊， 高兴啊，仲想点啊，人生系咪先？ 系啊，嗱、啊，等大家有啲欢笑啦，咁亦都港股啊，重上万八点，我见近排大家咧隔住个口罩咧，啲、眼睛都笑容满面啲嘅，咁、你都知道啦，即系香港都系咁啊，股市好啊，楼市好，楼市好啊，生活好，所有嘢都好嘅。 成日都话、股票同人生一样， 系 有上有落，冇、所谓嘅。 系啊，不过希望落完啦、 啊， 要上翻先，即系过去嗰一两年都落得清净啊，唔止落啊，唔止股价落啊，落得清净了、好啦，讲翻呢个旅发局啦，就透过呢、這个即系 Discover 香港啊，這个电子平台啦，咁你首先 download 个 app 嘅系啦，因为咧佢今次咧呢、這个美酒佳肴巡礼咧系用呢个电子优惠券嘅方式咧去发放俾大家，首批咧已经派完噶啦，有50,000张嘅，已经啜一声用晒啦。咁今次咧缩咗啲税嘅，因为第一次已经有50,000张啊嘛，依、次就有翻2.5万张， 25,000张 啦，将会喺11月17号咧10点钟咧喺呢个活动网站。同埋 app 嗰度咧，大家就留意翻啦。咁、有啲咧真系几抵玩，包括咩？只需咧低至咧100蚊咧，就可以咧饮靓酒同埋食大餐啦。嗱，当然头先你话喂阿 O 唔系话唔使钱嘅咩？咁样咁咧，意思系你俾咗个钱，即系食咗个大餐。而个酒系唔使钱，又调翻转头，你俾咗个钱 系饮酒， 系饮酒，但系个大餐系唔使钱， 所以两个只有选择一个， 系啦，所以有阵时即系有啲媒体都要抢眼球啦，即系去翻头先个讨论就系话，哇，免费饮酒食大餐， 佢 捞埋一齐 讲， 系啦，佢捞埋一齐讲咧，即系要界翻开嘅，有一个 slash 文字艺术。我哋帮大家厘清翻， 系啦，反而听电台你会清晰啲啊， 梗系啦，梗系啦， 谂下边样有着数啲。 咩啊？ 即系免费饮酒着数啲啊，定免费食个大餐？ 你问我啊，梗系食大餐啦、 啊。 酒可以唔饮？ 唔系、酒可以贵。 食可以，食可以咩？酒我唔可以唔饮啊嘛。 系系。 我肚饿，我可以食大餐啊嘛。 得啊，我就俾第一句吸引咗啊嘛，又要饮酒又要食大餐啊嘛。 系啊，咁几有趣嘅，我觉得，尤其是依家真系连呢啲优惠咧都透过网络平台啦，或者呢啲叫做电子平台去发放咧，咁啊变咗啲仔女咧要教。啲爹哋媽咪去玩，咁當然啦。你話阿小白頭先話齋啲長者咧，依家成日攏手機啊， 係啊， 今次係有目的咁樣攏嘅， 終於 有目的咁攏咪啱咯，係啊， 終於都明點解要攏咁耐手機啦， 嗯。 即系你十点钟之后咧，你要不断碌，你先至可以攞到噶。 系啊， 大家要斗快啊嘛。 系啊，同大家讲啲啦，咁啊有啲创意嘅鸡尾酒嘅电子优惠券，咁、超过咧210间嘅参与餐厅啦，同埋酒吧咧去换领嘅，咁大概咧100蚊到就可以有一款嘅 cocktail 或者小食咁样。咁另外就呢、這个哇，呢、這个名真系改得好好，我觉得即系旅发局嗰边嘅同事改嘅，就系咧游走海岸线，酒咧就系酒杯个酒啦。系啦，或者飲酒嘅酒啦，可以喺咧接近160间嘅參與嘅餐廳同埋酒吧咧，就有一啲免費嘅一啲菜肴啊，或者優惠咁樣咯，大家可以攞到。喂，咁真係嗱，香港咧真係一個海港嚟噶嘛，係咪先？咁我哋沿海咧，其實有好多酒吧啦，好多叫做臨海嘅餐廳啦，譬如你喺西貢，即係大家放狗嗰條長路嗰度啦，咁嗰度都已經有幾間啦。跟住你譬如你嘅灣嗰度有幾間啦。赤柱又有啦，系咪先？我隨口講，西環碼頭嗰啲，嗰啲嗰度又有一辣咁樣啦。即係我隨意咁樣諗，已經發現有好多呢啲叫臨海嘅餐廳啦，即係喺海邊嘅餐廳啦。其實真係可以做到佢個效果，叫做遊走海岸線。嗰樣都幾得意咁樣。 睇住日落喺度食嘢， 係 哇！你都唔好話真係爽啊！ 係啊，咁啊嗱，要留意翻啊，每個 風 系啊，有风啦，系啊，有风啊，要风得 冇风啊嘛，梗系内吹啦。 有时候吹到好大风。 唉，呢啲意头嘢要风得风啊嘛， 系 嘅，又风生水起啊嘛，几好意头系咪先？ 所以望海系贵啲嘅。 系啊，做咩北基的风啊嘛，系咪先？好多嗱，讲翻呢个实用啲啊，要留意啦，每个账户嘅电子钱包咧，最多只可以同时保存一张免费嘅电子优惠券嘅啫。兑换完现有嘅优惠券之后咧，先可以再去到平台嗰度领取嘅。 如果仲有得俾你攞嘅话啦， 系啦，大前提系咁啦，咁希望大家就支持一下啦，响下啦，咁啊旅发局嘅网页都有啲 Q&A 嘅，有问题自己上翻去嗰度问佢哋啦。 抢唔到啲电子 coupon 咧，佢哋有啲嘅商户都会有特定嘅 discount 俾大家嘅，系啦，即系又唔系话抢唔到，乜都冇嘅，咁啊抢唔到就少少啦，自己出啲咁、 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心意心意啦， 系啦，咁希望大家即系饮饱啦，唔好食醉啊OK， 嗱，三度气温，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发前往曼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他在启程前抵达机场的时候说，今次会议有21个经济体的领袖出席，他会利用这个机会说好香港故事，向与会人士说明香港经过3年疫情困扰之后已经开放，重返舞台，与世界联系。李家超又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国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香港是既有中国和世界优势的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增强。李家超今次亦都率领20位商界代表，包括金融、专业人士和贸易代表，有丰富的人际网络，希望一起说好香港故事。行程方面，李家超说今日抵达当地之后，今晚会出席晚宴，正式会议听日和后日先至举行，星期日将会和商界接触当地不同人士，介绍香港的吸引力。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当局表示为了便利市民识别和避免实际操作时产生混淆，所有公众溜冰场和电影院，不论是否容许使用者或顾客不佩戴口罩运动或饮食，都需就疫苗通行证继续进行主动查核。政府提醒市民进入所有疫苗通行证的处所，不论主动查核或者被动查核，都必须符合疫苗通行证下的疫苗接种要求。执法人员进行随机抽查或者其他执法行动的时候，市民需要按要求出示相关记录或者证明书。政府今个月10日曾经说，公众溜冰场和电影院改为被动查核，但不佩戴口罩的公众溜冰场以及可在内饮食的电影院就仍然需要进行主动查核。美国中期选举，外电和多个美国传媒都推算，共和党赢得435席当中的218席，以微弱的优势重夺众议院控制权。而总统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就继续控制参议院，意味美国政府可能形成分裂状态。拜登祝贺共和党人在众议院获得多数的席位，表示将会与共和党合作为国民服务。较早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击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斯科特，连任党团领袖。麦康奈尔可望在明年一月展开新一届国会会期时取代民主党的佩洛西担任众议院议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里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会谈，就共建中国和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一致同意以明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打造高水平合作新格局。习近平祝贺印尼成功举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佐科表示，雅曼高铁是两国战略性合作的象征，希望双方深化战略合作和务实合作。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39.46，瑞士法郎0.945，加元1.333，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191，欧元对美元1.039，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1点，跌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47美元，卖出1773.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比较挤塞。在新界区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景明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宝康路对出。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門骑瑞学校。另外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琴苑一段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最主要都系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咁较早前何文田嘅忠孝街佛光街交界近住天柱嗰度咧有交通灯失灵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维修好啦。咁啊，忠孝街同埋佛光街交界啊，交通灯回复正常。车辆就可以由忠孝街右转翻去佛光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真心觉得呢一首作品有啲似 Bruce Springsteen 嘅旧作《Street of Philadelphia》，有佢嘅新歌啊，有呢一只送俾夜班朋友听嘅作品《Night Shift》。 Jackie, you set the world on fire. You came and gifted us. Your love it lifted us higher and higher. Keep it up, and we'll be there at your side. Oh, say you will.Songs forevermore. Wanna be some sweet sounds coming down on the night shift. Bruce Springsteen 咧唱叙事曲咧，绝对有一首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好啱听啊 ！Night Shif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 Jin Lee 李恒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噶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 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打死一份工， 好闷啫。 佢哋选择失业多职做 slasher， 发展自己唔同嘅领域啦， 稳定薪金嘅一份工作。有个艰难期，心理压力系好大，好辛苦。 唔系代表做完一份工就放弃另一份工，你要两份工一齐努力做嘅。 想深入了解 slasher 嘅斜杠人生，听 CIBS 节目《 天才与 slasher》，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喺电影电视嘅世界咧，只要你有一个嘅天马行空想法，任何嘢即系讲个嘢字啊，都可以做主角嘅。生物啦、死物啦，都可以做主角嘅。咁你只要赋予咗佢一啲嘅意思就得噶啦嘛。所以今日咧就想讲下唔系人嘅嘢，动物。 动物 嗱，动物咧喺电影电视里边咧。经常都出现啦，争在究竟佢系做一个陪衬嘅角色啊， 定系做主角啊， 又还是做主角啊？嗱，当然咧，除咗你话，喂、哎，嗰、那个主题乐园里边咁多种都系动物嚟噶啦，佢可以做主角之外，其实好多电影都用咗唔同嘅小动物嚟做佢哋嘅招来，猫啦，狗啦，猪啦。牛啦， 数得出都有啦， 熊猫啦， 系啊， 全部都数得出。 但系嗰啲唔系真人嚟嘅，即系譬如熊猫咁样，即系都系啲 系嘅，都系动画嚟， 动画嚟嘅。即系譬如《方失失奇兵》咁样，你成个嗰啲 动画嚟嘅， 系啊，即系成个动物大迁徙咁样搬咗出嚟。 真动物嗰啲咪譬如以前即系好耐以前咩 纸 猫 物 语开始咪就系用真几廿只猫一齐喺度拍。 嗱、啊，所以今日想同阿欧同阿小白倾下，喂，你哋睇过咁多嘅剧集又好，或者电影又好，边一套里边出现？嘅动物，你哋印象最深咧？ 哦，我咧就兰卿， 哦， 嗰只狮子王， 边一个系列嘅狮？你知佢出咗好多次噶嘛？ 我都想讲下，佢啲系列多到咧，我初头以为佢系电影啦，电影完之后，即系佢嗰个动画个电影，跟住佢有出过系好似系真狮子嗰个版本噶嘛？ 好耐之前系咪？ 有啊，近排嘅， 系啊， 近 前幾年嘅啫。 最早期就係真係卡通片嚟嘅，動畫嚟嘅。 係啦，係啦，最早期嗰個就真係動畫啦。跟住佢亦都有出過電視嘅 drama， 有幾個 season 嘅。咁我就撳俾個仔睇啦。初頭就因為我細個都中意Lion King嘅，咁跟住我就哇呢只咧就係獅子啦咁樣，好犀利㗎。跟住撳下撳下嘅時候咧，佢直頭睇埋佢啲電視劇啊。佢有一系列嘅動畫電視劇，已經去到延伸到就係嗰隻辛巴仔，嗰辛巴個仔咯。 不過呢個題外話，你講阿小白講開金巴仔咧 ，Timba 啊嘛。咁我反而我細個接觸呢個系列咧，我係睇咗呢只 獅子 仔先嘅。 嗯 啊，反而獅子王嗰古仔咧。我係後期先 獅仔嚟講咩？日本嗰個小白獅啊， 係啊，哦、但係嗰陣時小白獅，但係我哋嗰陣時 手冢治蟲噶嘛，係嘛？ 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哦。但係嗰陣時我哋睇咧，唔係用日文嘅，英文 的。哦，手冢治蟲畫英文啊？ 我唔知道，因為我都 可能英譯啦，英譯啦。 佢應該係畫完之後喺外地有 即係日版蜘蛛俠咁嘅 friend 咯。 佢都係嗰套嚟嘅，但係佢後面啲字幕咧唔係寫日文，係寫英文嘅。 哦，咁有冇配音啊？识讲， 但嗰时我哋睇嘅时候，嗰个配音系广东话嚟噶嘛，所以唔知个原版系日文定还是英文咁样，呢个题外话啦。 系啦，系啦。咁嗰阵时睇狮子王，而家就已经去到有咩咩木法沙好多呢啲人，即系佢嗰啲阿叔啊，定唔知佢阿爸嗰啲咧，咁啊已经又去到阿辛巴个仔，跟住又话佢个仔已经又带埋嗰啲唔知咩啊，有个 terms 噶。 小獅王守護隊。 因為咧，獅子王咧係一個，我冇記錯嚇，係一個復仇嘅故事嚟嘅。佢係 係因為佢 係啊， 阿拉丁傾係俾人類殺咗噶嘛？ 唔係，冇錯啦，佢係俾個阿叔謀朝篡位。 個阿叔啊，個叔叫刀疤， 係啦。 咁啊，刀疤咧就其實殺咗阿先伯阿爸，啊佢阿爸就叫木法沙，殺咗木法沙， 係啦。 跟住咧就一直咧就話，其實係即係同先伯講就話係你殺死你阿爸，你害死你阿爸嘅。跟住先伯走咗啦。 好深嘅，其實獅子王係一個深入嘅故事， 解開咗我幾十年嘅一個問題。 唔 係 解開。你唔記得咗啫？ 你以為咩啊？ 因為我都話啦，我最初睇嘅時候咧，就係小獅王金巴仔嗰個故仔嚟噶嘛。因為最初我睇嘅時候咧，嗰個係卡通片嚟。 但你睇嗰個係手中自從嗰個嘛？ 係啊，咁一嚟咧，嗰只Lion King 咧已經係變咗塊獅皮噶啦。 唔係兩個故事嚟 㗎，兩個 故事嚟㗎，鐘哥應 該佢嗰個唔會去到獅皮嘅， 兩個故事嚟嘅， 太殘忍啊！去到嗰位 人類殺咗佢阿爸啊嘛。 唔係，應該係兩個故事嘅。小白讲嗰个咧系主题乐园嘅， 冇人类嘅， 嗰个系一个复仇嘅故事嚟嘅，就 系 好似头先个气鬼，大概就系俾个阿叔谋朝篡位， 系啦。追看翻呢个 咁当然最尾就系虽然谋朝篡位啦， 跟住去整翻佢阿叔， 但系佢又冇杀佢阿叔嘅，佢阿叔自己跌咗落去啫， 系啦，放逐佢定点样嘅？ 系啦，佢阿叔自己跌咗落个火坑嗰度咁样噶， 有舞台剧噶，其实狮子王。 反而舞台劇嗰、那個音樂劇啊嘛， 係啊係啊， 我有睇過， 哦好嘢喎， 呢個我好推介，我喺加拿大睇嘅嗰陣時係，咁成個最吸引我咧，當然係啲音樂部分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嗰個設計啊，如果你睇過嗰個舞台劇版本，即係個音樂劇版本咧，佢裏邊當然個人就係做動物啦，咁但係佢哋話唔係話好似著咗嗰啲怪獸衫咁樣扮嗰啲動物出嚟，完全唔係嘅，佢哋用一啲藝術裝置。咁簡化咗一啲嘅線條掛咗喺身上邊，造成一隻動物嘅樣。 係， 我好記得有一隻咧，我因為冇記錯，應該係隻大笨象嚟嘅。佢用幾個人將一啲嘅線條同埋一啲嘅一啲裝飾咧， 投影啊，係嘛？ 唔係真人，幾個人晾咗喺個身上邊，變成一隻大笨象。 哦，即係人搭人咁樣啊？ 哦，即係用肢體嚟做呢個表演。係 啦，咁咪好似《天龍九部》嗰隻舞咁樣， 好厲害。好，你咁行出嚟，哇！即係你將嗰、那個除咗將個形態之外，仲將嗰個 size 啊，都俾埋你睇啊嘛。咁另外喺嗰個舞台上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譬如投影啊，好多唔同嘅影像啊，俾你睇咗一個大草原啊，成件事加埋你覺得哇，好 加埋配樂啦， 加埋配樂，好天馬行空嘅成。 呢啲如果疫情放緩翻，應該啲外國嗰啲團都有機會嚟香港巡演。其實即係香港都幾多呢啲唔同嘅音樂劇 其實算多音樂劇睇啊，香港都係啊，呢個真係唔錯。嗰啲出名嗰啲，即係點都會揦一揦香港。 但我有啲朋友話咧，唔使做宣傳㗎呢啲，一咧佢一出啦，就賣曬，即係其實香港所有嘅飛都係一出就賣曬。 其實好簡單，當你睇到佢，你又自己想買飛嘅時候咧，通常都已經買唔到㗎啦。係 啊，好 受興㗎啦。 嗰宣傳其實可以唔使做嘅。 係啊， 就係出兩個 post 搞掂， 留翻俾啲有心人睇。 啊，不過你講動物呢個咧，就我就唔係諗啲比較 old school。頭先你講嘅《指環物語》啊咁樣，反而咧係諗呢個Marvel 入邊嗰個銀河守護隊啊。 哦，嗰只嗰只係咪 狐狸？狐狸，你永遠都講唔到嗰只系做乜嘢 噶？ 狸猫又好，狐狸又好咁样啦。啊，我几中意呢一个角色，即系我一开始咧，其实真系有少少我个人啊吓，有啲秒呢个系列噶，因为你唔知佢做乜嘢，同埋咧佢每一个叫做人设啦，或者个形象设计咧都唔讨好噶。但系咧佢系俾到我好 impress， 譬如嗰树人啦，树人咧我睇睇又觉得几好睇。树 人系啊， 跟住嗰 个好受欢迎嘅树人， 狐狸定狸猫嗰个咧。系啦系啦，嗰个狐狸定狸猫咧，一开始我觉得唔系好讨好，跟住临尾睇到中国之战附近嗰啲，我觉得哇几呢、這个角色系需要啊， 系啊 系好需要， 系啊必须要噶， 成个即系成个 Marvel 入边，有啲角色可以冇咗，但呢个角色原来系好必须， 佢又比较市侩啊嘛，我记得咧中国嘅时候咧， 佢收钱噶嘛，佢收钱， 但又好有情。 阿冬兵啊 ，Winter Soldier 讲咧，哇，你只手好劲，卖唔卖噶？即系一句咧已经好笑啦。 但系嗰种市侩咧，同埋有少少口贱咧，但系嗰种口贱又未去到好似死侍嗰一种， 系啦系啦， 咁嗰种就好容易你睇美国电影，即系美式 B movie 好容易出现，即系佢揾到个位啊。其实我觉得啊，呢个。 真係我有啲跌眼鏡，所以好印象好深刻咯、 嗯。 就係關於動物，但佢又人像化咁樣呈現咧，幾、嗯、有趣呢個角色。叫火箭啊， 火箭 佢個名叫火箭。 火箭 雖然我唔知佢係狸貓定係咩咩碗行嗰啲，仲、唔記得佢係咩品種啦咁樣啦。 咁佢外星生物都唔使理佢品種嘅， 都係改造咗出嚟。 咁又係，咁又係嘅。 我自己咧，如果同我年紀即係五十個外，大部分人如果第一次接觸動物做主角。九成都應該係呢一套㗎啦，如果我冇推斷錯誤，《神犬拉西》電視劇集嗰陣、時喺大台嗰度播，因為呢個名咧去到而家，即係狗叫咩名啊？拉西點解？因為佢係神犬咯， 係嘛？ 呢個名字一出咧、哦，個個就一定知嘅，因為嗰陣時個收視好高㗎嘛。 係， 但係你話而家仲記唔記得一套劇講咩？咪就係講神犬拉西咯。平時喺屋企嘅生活，同啲屋企人即係 佢 都係人㗎嘛， 咁樣㗎， 真嘅，即係真人系列嚟嘅。咁、就係講一個咁嘅故事。咁呢個名咧，嗰陣時就即係都幾橫掃啊！個個都話神犬拉西啊，神犬拉西啲個個都講得出。第一次接觸就係呢一個。咁、如果你話印象最深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反而係一套動畫。我每一次講咧，我都會毛管動，因為太感動。係啦，就係、是《義犬報恩》 哦， 裏邊嗰只狗。 系系呢个系卡通片嚟噶， 卡通片， 卡通片， 好似叫巴特拉，如果冇 系喺边度出版嘅？ 系欧洲， 唔系日本嘅，都系日本嘅，都系日本嘅。咁佢个古仔系都系超级悲情啊，超级悲情。 我有睇嘅一个白头阿叔咧，又有碌棍嘅咁样，佢有少少飘零燕 feel 嘅，佢画到个设定，我有睇啊，因为我借录影带睇。 唔系宫崎骏噶系嘛？定系 我冇记错，应该唔系嘅。如果冇记错， 但系画风又好似 好似嘅，好似嘅，我都要睇翻。但系呢个神义犬报恩咧，个古仔好快讲讲。其实咧就系讲一个都系悲情故事啦。咁啊，个小朋友咁去到。佢屋即係阿爺爺屋企，因為個爸爸媽媽冇咗，咁去到佢屋企就阿爺開始湊佢啦。咁與此同時咧，就佢嗰度有一隻狗，一隻大嗰啲牧羊犬嗰啲咁樣啦。咁跟住就同佢一齊啦，咁一齊玩得好開心啦。咁但係佢屋企咧就好窮嘅，即係揾朝唔得晚嘅。阿爺爺咧就靠點解養隻狗咧？送牛奶，即係你知喺歐洲農村咧，咪就好大嘅狗拖住架車， 奴仔咁用啦。 係啦，送牛奶咁就係咁樣用嘅。於是乎咧，個小朋友就同佢建立咗個感情。 個小朋友唔會話坐住佢噶嘛？ 唔會，佢就一路幫手推車，好乖嘅，即係驚只狗辛苦啊，佢喺後面幫手推咁樣。咁嗰個小朋友咧，佢就好有呢一個藝術細胞嘅，好中意畫畫。但係佢阿爺爺咧好窮，窮到連買一支畫筆嘅錢都 買唔到顏料， 都買唔到。咁但係咧，佢有一個心願就係佢喺間教堂裏邊好想睇兩幅畫，即係喺教堂裏邊好大嘅兩幅畫啦。咁但係冇得睇，因為要俾錢先入到去睇。咁但係冇得睇啦。哎呀，即係講起我而家又毛管動。咁咧跳到去大結局啦。大結局咧就係一個阿爺爺中途已經過咗身啦，剩翻佢僆仔一個。 喂，佢咪點生活啊？ 冇得生活咯。橫風橫雨冇嘢食，咁所以咧佢就越嚟越虛弱。咁因為橫即係落雪啊，好大雪，咁佢就好想去睇嗰兩幅畫。點解佢嗰個時候去睇兩幅畫咧？因為咁，如果我冇記錯，唔知咩節日咁樣啦，嗰度咧就免費開放，佢可以去睇。 Open day， 咁佢咪即係由佢山上，佢住山上，比如行到去嗰度，行到去門口。都系入唔到去，因為就已經凍死了。 哎呀， 呢、這個就係悲情嘅故事。 仲未完， 只狗就出嚟啦， 只狗攬住佢，諗住俾温暖佢，都凍死了。咁、但係最後嗰個畫面咧，就係即係諗起都無管道。最後個畫面咧就係、 我都係播只歌先，緩和下氣氛。 最後個畫面咧有啲陽光嘅，即係有個陽光見翻住嗰只狗，拉翻住嗰個送牛奶嗰個木頭車。咁當然冇咗牛奶啦。僆仔咧就坐喺架木头车嗰度，好开心咁样上咗天台。 作品名字叫做《义犬报恩》。 将我的心爱黑衬衫烧到只有烟与灰，他反正。我死那天都要走，都免不了被收回。等我早过这，早惯于过这，别留下暧昧。相恋会变吗？先假设会。相拥的瞬间应该极满足， 亲爱的，准我牵你手，牵到一半赶你走。早知你比我先放手，敲碎它，好过它挂在心头。最在乎的事，是时候去练成没有。幸福得到过，原来是做错。 郑欣宜的作品啊，《恐惧蚕食心灵》。嗱，香港天气潮湿，皮肤就容易滋生细菌啦，尤其系脚趾咧，就容易感染真菌，引致灰甲啦。唔少人遇到灰甲嘅问题咧，都唔知道，以为过一排就会自然好，到咗灰甲嘅后期咧，越嚟越严重啊，后果可大可小嘅。究竟灰甲初期有啲咩特征呢？想知阿奥转头话你知。 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mend your soul,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know. I swear it will get easier, remember that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and it's the only thingWith us when we die、keep this love in its photograph We mak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we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甲有咩特征啊？灰甲又称为甲癣，系指甲同埋甲床受真菌感染，指甲颜色咧会呈现灰、啡、黄、白呢啲颜色嘅。指甲亦都会变厚、变脆，容易碎裂成为粉状啊，表面咧凹凸不平啊。早期灰甲大多数咧都唔会痕痒同埋痛楚噶，不过如果咧越整越耐，越唔去求医咧，就大把手尾根啦。灰甲可以影响手指同埋脚趾，而且啊，如果你唔去好好注意咧，随时引致啊脚癣，即系我哋俗称嘅香港脚啊、体癣啊，仲会有机会传染家人添啊。所以每样嘢都要及早预防。就算遇到灰甲呢个情况啊，都要及早求医啊！

周恩来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没了你不得，但是恩来身体才是最紧要的。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啊、标指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要跌啊，港股 ADR 咧亦都按比例计算都要跌嘅，跌267点啦。咁啊，今日聚焦咧当然系啊，即系腾讯啦、派美团股份啊，两只股份点样走向咧，以至咧阿里巴巴咧即系应该收市又出业绩啦，咁亦都点去睇咧？咁啊，三只股票咧，绝对会影响恒指嘅表现啦吓，咁啊，散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噃。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个早上咧，继续有啊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啦，仇多明教练啦，同我哋讲下咧骑行嘅乐趣啊！早晨啊，仇多教练。 早晨好，早晨大家。 当然好多朋友仔都参加呢个香港单车节啦，咁啊阔别咗4年咯，正式回归啦，咁啊，你留意翻几时举行啊？12月18号，咁大家依家都要练下啦，咁啊可以感受到呢个单车嘅骑行嘅乐趣之余咧，如果50K 啊。三隧三橋啊，又可以踩青馬大橋、丁九橋啊、昂船洲大橋啊，真係正嘅。咁不過啦，嗱喺度嗰啲橋嗰度咧，即係有陣時候有一樣嘢真係好技巧啊，要問一下教練啊。哇，大風點算咧？有陣時候你揸車當風咧，即係有陣時候我哋譬如揸啲日本車，可能歐洲車啊降水好啲啊，日本車都會飄噶嘛。你單車啊，直情好似唔喐咁樣，直情要哇好大力，特別有啲暗斜位咧。好啦，今日我哋單車實戰教室啊，如果喺暗斜嘅時候當風迎面而來或者打側而來，點去處理？點去操作好咧？仇多教練嚇。 好啦，首先就係留意翻自己個風即係受風嘅狀態啦，咁可能可以壓低少少個人，減低個風阻啦。另外著衫嗰方面咧，盡量避免啲衫咧飄下飄下，咁亦都可以幫我哋減低到個風阻嘅。咁無論風阻幾大都好啦，其實我哋都踩得喐嘅，因為有時啲陣風咧可能係40公里、60公里時速。咁我哋可以避免嘅咧，就係我哋可能轉輕啲個波啦，踩翻輕腳啲，好似當爬山咁做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跟前面嘅車嘅時候啦。咁如果風喺左邊嚟嘅時候咧，我哋跟前面嘅車咧就輕輕喺人哋嘅車嘅右手邊。如果風喺右手邊嚟嘅時候咧，我哋就輕輕人喺人哋嘅車嘅左手邊。係啦，因為我哋嘅車向前嘅，如果我哋正正喺人哋嘅左手邊或者右手邊咧，咁前面嘅風阻咧，我哋亦都會受到一個大嘅風阻嘅。如果打斜少少咧，咁我哋將前面嘅風阻同埋打側嗰個吹風咧，都可以同時間減輕嘅時候咧，咁我哋向前嘅動力咧就會大咗噶啦。咁另外咧，再我哋唔係平排打側跟嘅時候咧，咁我哋有咩事有突發嘅意外咧？咁我哋都可以避免到，咁就會安全少少嘅。 咁去挑選嘅車嘅時候，有冇啲要注意咧？嗱，因為咧，還原基本部，譬如當參加呢啲單車比賽為例啦，單車節啦，咁佢就冇限你一定要踩公路車，或者唔俾踩接車，或者唔可以踩mountain咁樣啦，類似係咁。但係大風作為一啲即係普通啲嘅選手，係咪揀翻架車身重啲嘅車會好啲？嗱，我唔知啊，我純粹用汽車嘅概念問一條愚蠢嘅問題，因為即係當然我梗係明白，喂，咁你踩環法嗰啲夠係好輕啦，我嘅環法特別版幾萬蚊嘅，幾勁啊，一定破到風啦。咁實情係咪咁咧？咁啊，想問一下受到教練呢一方面啊，關於揀車啦。 係啦，咁其實如果講嘅車重咧，咁車就算再重咧，都唔夠個人重，所以咧喺呢啲咁大風嘅環境底下咧，調翻轉咧嗰啲好健碩嘅車手咧，或者一啲參加者咧，咁就有著數嘅。咁另外架車嘅重量咧，其實普遍咧，一般咧， 都其實在10公斤樓下其實7-8公斤度其實是很標準的、反而架車的輪圈嗰個重量啦，同埋佢嗰個輪圈嗰、那個刀深啊，即係嗰個輪圈有幾厚啊，就會令到我哋受風嘅影響會大好多啦。咁、潮流想破風要快要靚，咁梗係隻刀面個翼面個闊度就越大越靚噶啦，架車咪好型仔咁樣咯。咁、但係咁大隻刀嘅時候咧。咁我哋遇到側風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好辛苦啦。咁一吹咧，咁我哋成架車咧會打橫飛咁滯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真係踩三橋三隧嘅時候咧，咁我哋可能揀翻啲冇咁大刀嘅啦。咁因為點為之有大刀同細刀咧？咁我哋以一個中位數五十框高為一個基礎。咁五十咧係一個正常可以克服到起伏路段嘅輪圈嘅高度嚟嘅。咁如果大過五十嘅咧，就較容易受到側風嘅影響；咁細過五十嘅咧，咁受到側風嘅影響咧，亦都會少啲嘅。咁我會推介咧，就係可能30到50嘅輪圈咧，咁去踩呢條路咧，咁就冇得噶啦，咁啊非常好噶啦。咁啊視乎翻當日個風嘅狀態啦，如果非常大風咧，咁可能40或者樓下嘅咧就。更加理想， 大家头先都除咗听到咧，仲要 mark 低啊吓，因为入边都牵涉好多关于运动科学嘅嘢，就唔系好似旧时话啊练脚骨力啦，死命踩啦，咁就 OK。其实单车咧有啲嘢有数计嘅，或者咧好科学嘅，其实成个原理啦，以至成个动能点样产生啦，点解有啲车手咧就虽然负重啲，但系又有啲优势啦，有啲咧即系轻飘飘嘅时候咧落斜咧反而唔够稳定啦，咁呢啲都系即系可以深入。啲啊，即系令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多啲认识。始终香港个单车文化越嚟越热闹嘅，即系反而疫情，我觉得系推动咗个单车文化嘅。好老实，即系你见礼拜六日喺科学园啊，或者踩到大美督咧，好多人踩，啲车咧系靓得好紧要啊，系咪？受到教练，你都感受到同埋观察到系咪？ 系啊，我自己就中意喺欣澳同埋青山公路嗰边踩。其实去到星期六日嗰啲日子咧，真系多人过喺 好多地方啦，即系旺角啦，咁样旺角铜锣湾啦，用呢啲例子啦， 系好恐怖嘅，直头系你见到好似哇，好似有个单车嘉年华咁样，大家都好踊跃咁去练习。咁所以咧，其实单车大家都系有进步嘅，可能会提醒大家啦。其实如果踩三隧三桥嘅话咧，咁啊避免个人坐得太前啊，咁啊影响咗个车头嘅操控咯。有阵时太前嘅时候咧，个重心太前咧。特別是落斜的時候咁又比較容易發生意外，因為個車頭個擺動比較大，咁啊攞到個平衡點咧，咁就最理想啦。單車最緊要係平衡啊嘛， 係啊，同埋安全啊，係啊，我哋成日都會個口提住大家啦，安全安全安全係最重要嘅。咁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前香港隊嘅單車運動員啦，仇多明啊，仇多教練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即係越嚟越近咧呢個單車節啦嚇。咁啊，問你一個問題啊，你會唔會獻技啊？喺單車節入邊都玩下嚇，仇多教練。 比赛又兜50公里嘅都会踩，咁啊又可以享受呢个三隧三桥之余，又可以享受呢个尖沙咀嘅风景。 好，咁啊约定你到时见啦，多谢仇多教练嘅分享，下集再同你倾偈，拜拜。 多谢你，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糯米嘅营养价值啊！糯米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铁等等啊！而且咧喺中医嘅角度咧，更加可以补气血，因为糯米咧具有补血同埋补气嘅功效，经常食用咧仲可以调理我哋嘅肠胃功能。好多女性朋友咧，经常都会出现啊气色唔好嘅一个情况，咁啊有机会咧食多少少糯米啊，就帮得到手啦。不过每样嘢咧都唔好食太多，而且咧糯米都唔系个个人啱食噶。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啱啱讲完 想食糯米雞，糯米雞以外，糯米仲可以釀酒，糯米酒、哦、啊！ 呢度就唔係釀糯米酒，是就是、金田一嘅疑案， 做乜事？ 講一講俾你聽下，睇你覺得有冇關聯先啊？ 係， 咁呢個係嚟自印度，咁嗰度咧就有一個酒莊， 係， 咁佢裏邊咧就即係釀咗好多酒啦，啲酒情啊咁樣啦，咁有一日咧個莊主翻到去嘅時候，發覺啲酒情打爛曬， 做乜事？ 咁啲酒當然冇咗啦，即係佢唔係 有賊人。 系啦，就唔系打写咗落地口，冇咗，啲酒情打烂晒，呢度一件事啦。咁啊，与此同时喺附近嘅一个森林， 系 发现咗有24只大笨象瞓咗觉，一齐即系一齐瞓，累低咗啊，累低咗喺度。咁你觉得两件事有冇关联 咧？一定有啦。 有咩关联？即系估系有咩关联？嗱，跟住咧，嗰度嗰啲森林嘅保护员咧就话，叫唔醒佢哋，即系通常会叫醒佢哋，等佢哋走咁样啊！叫唔醒要点样呢？敲锣敲鼓， 哦、 用好多嘅声先嘈得醒呢24只大笨象。 系 咁起得翻身嘅。 系 跟住叫走啦走啦，走嘅时候呢咁多只大笨象同一个行为啊， 系 就系脚步浮浮飘下飘下跣住走嘅。咁呢几件事加埋，你觉得偷酒即系嗰啲酒情打烂咗？同呢啲大笨象攞咗啲酒嚟飲有冇關係啊？ 有啊，貪飲咯，大笨象。 當然呢度咧，佢冇直接嘅 嘅 一個 描繪啦， 冇直接嘅證據啊，證明係咪呢啲大笨象攞咗啲酒飲啊？唔知。咁但係而家就係估下，係咪咁啱啲大笨象真係見到，幾得意喎？ 係 飲咗佢先， 咪覺得好飲啊？即係其實會唔會係啲酒莊另外銷售啊？即 係話知啊， 好飲到咧，連大笨象都飲啊！ 記住啊，唔好追酒飲。 係啊， 追酒飲就會腳步浮。 同埋世界杯将至啊吓，唔知啲大笨象系咪响应世界杯咧？ 饮啦、 我饮先啦，见你唔饮我饮先啦。咁样记得啊，饮咗酒冇揸车啊，都系嗰句啦。 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比现时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 再苦都可以捱几仗，为你才知怎先算伤。全枉费失恋， 失恋 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 最夜人给我未来能受惠， 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解。该哽咽，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 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今年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女歌手、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啦，中哥追踪三十一，我哋揾阿昌出嚟倾下偈先。早晨，昌。 早晨，刘昌。 早晨，中哥。早晨，阿 O。早晨，各位。 喺食饭时候，有啲咩介绍可以一路食饭一路睇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啊，继续有呢个铿锵集啊。咁啊，铿锵集咧，今集同大家讨论一个议题咧，就系好难解决嘅，就系呢个旧区嘅卫生问题啊。咁啊，旧区卫生问题有好多样嘢嘅，即系譬如咧，有嗰啲。商店咧，佢哋非法霸佔嗰啲行人路擺貨啦，即係講極都唔聽個阻帶啦。跟住另外啦，又有啲人咧最近俾人發現嘅，就好多人咧棄置咗嗰啲跌單車咧，剝咗個牌，就咁塞咗喺嗰條後巷嗰度啦。 哦，係喎， 又係，係啊，又有呢啲阻街問題啦。咁另外啦，又有啲咧廢置咗嗰啲廣告招牌咧，好大個嗰啲咧，咁啊長時間嗱間鋪啦，可能已經執咗笠噶啦。咁但係嗰個招牌長時間掛喺相同位置，日久失修噶嘛，咁又有風險啦。咁另外啦，有一啲區咧有嗰啲冷氣機滴水啊，長期都有呢啲問題。咁面對呢啲咧老大難啊，好難解決嗰啲衞生問題咧，往往係涉及現行嗰啲法例啊，嗰啲阻嚇能力可能係唔足夠嘅。咁究竟有咩方法解決咧？咁今晚七點半鏗鏘集就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這個都要即係要執整下呢個使用改善工程啊，施政報告都真係有講啊。不過頭先講到一個議題咧，就係話啲電單車掹咗牌擺喺嗰度做乜嘢咧？究竟 咪就係唔想處理咯？ 哦，即係。咁你 劏要俾钱啊嘛？ 哦，我以为电单车啲废铁，即系如果你话唔踩都值钱噶，系值个钱噶。咁点解唔劏咗佢咧？ 咪劏你要俾钱劏车工？ 哦，反而唔系有钱攞翻嘅，因为我哋私家车，因为私家车系点都有翻几嚿水攞翻噶嘛。 一定嘅，如果佢啲系即系已经系旧到冇人要嗰啲，佢要俾钱佢处理添。 呢个我又唔系好理解得到，我原来就有呢个情况。咁大家睇下呢个铿锵集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好啦，接住仲有咩好节目咧？ 好啦，咁啊，紧接住啊，去到夜晚八点钟有呢个唔做点知身体好啊，咁今集咧就继续请嚟一啲 健身教练啦，教下路啦。咁啊，今集啦，就同大家探讨下咧呢个孕妇做运动嘅问题。 哦、 即系好多人就认为咧，啲孕妇啊，即系陀咗 B B 仔咧，就尽量避免喐动啦，费事有咩意外啊嘛。咁但系原来就嗰啲专家就话啦，即系做运动对孕妇咧个健康好有帮助嘅、 嗯。 所以今集我哋请嚟健身教练啊，会讲解一下咧孕妇做运动要注意啲咩地方。咁啊，想知道又想学下嘢嘅话咧，就今集要留意啦吓，八点钟夜晚。嗯， 但我见啲粤语长片咧，成日见到阿家嫂大一肚咧，阿奶奶都叫佢唔好喐噶嘛， 系啊， 操身大细 大细，唔好喐。 原来唔系嘅，即系有啲适量或者即系专业嘅健身教练就会有啲指引啦。睇、嗯、呢个环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系咪阿畅？嗯， 冇错啊，冇错。 再夜啲咧， 再夜啲去到夜晚十一点半啊，咁有呢个中国纪录片系列《千城百媚》，咁啊，顾名思义啦，咁啊。那個節目咧，每一集都大家遊覽一個中國嘅城市啊，咁啊睇下佢哋有啲乜嘢特色美食咁話，咁啊今集咧帶大家去食面喎，咁啊食面啊，即係中國人咧原來嗰啲面嘅款式咧，即係五花八門，好多款式，咁啊今集集中同大家睇下咧西北人最中意食嗰啲面，咁啊原來佢哋都有好多款嘅，其中有一款咧我。知道嘅資料咧就叫做華陰大刀面， 啊、 聽個名啊好有霸氣，但係咧食落肚嘅時候咧就都話係一啲好濃味、好重口味嘅嘢，咁我好啱啦，咁所以我今晚我會留意一下。咁另外啦，佢哋亦都會咧介紹一下咧當地一啲地方嘅小食啊，即係除咗食面之外咧，有啲小食咁啊。中意食面又中意食小食嘅朋友咧，今晚十一点半记得留意《千城百味》啊！ 真系宵夜嚟嘅。 唔系阿刘畅讲到个咩华阴大刀面啊嘛，咁我唯有我攞个屠龙刀削面顶住嘅啫。 系啊， 系啊， 顶唔住。 好啦，今日咧同阿畅讲住咁多先，唔该晒你啊 ，thank you。 好，唔该刘畅， 唔该 晒， 拜拜。 好啊，睇下天气啊，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总括嚟讲，今日都应该继续系好天气嘅。依家24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9%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新增23,132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328宗确诊，同20,804宗嘅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个案。广东疫情持续，新增9,822宗本土感染，广州占8,700多宗。海珠区将会强化部分区域的疫情防控措施，延长到星期六的午夜。荔湾区亦都决定今日起在全域加强社会面管理，中小学和幼儿园暂停返校和面授课。除了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等的行业，其余的场所暂停营业。重庆新增超过4,000宗本土个案，较前一日增加超过40%。北京新增本土阳性个案再反弹，合共有434宗感染，76宗是社会面筛查人员。美国中期选举，外电和多个美国传媒都推算，共和党赢得435席当中的218席，以微弱的优势重夺众议院控制权。而总统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就继续控制参议院，意味美国政府可能形成分裂的状态。拜登祝贺共和党人在众议院获得多数的席位，表示将会同共和党合作为国民服务。较早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击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斯科特，连任党团领袖。麦康奈尔可望在明年一月展开新一届的国会会期的时候，取代民主党的佩洛西担任众议院议长。 政府今日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当局话为咗便利市民识别同避免实际操作时产生混淆，所有嘅公众溜冰场同电影院，不论是否容许使用者或者顾客唔佩戴口罩运动或者饮食，都需就疫苗通行证继续进行主动查核。政府提醒市民进入所有疫苗通行证嘅处所，不论主动查核或者被动查核，都必须符合疫苗通行证下的疫苗接种要求，执法人员进行随机抽查或者其他执法行动之前的时候，市民需要按要求出示相关记录或者证明书。政府今个月10号曾经说，公众溜冰场和电影院改为被动查核，但不佩戴口罩的公众溜冰场和可以在内饮食的电影院就需要进行主动查核。美国白宫支持波兰的评估，落入波兰境内的导弹可能由乌克兰军队发射，但认为俄罗斯要为事件负责。白宫发表声明说，波兰总统杜达认为爆炸最有可能是由乌克兰防空导弹导致，美方看不到同这个初步评估有任何矛盾的地方。声明又说，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连串导弹攻击，要为这宗惨剧负上最终责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认为，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构成恐怖活动和战争罪行。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37点，跌220点，总成交金额11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3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2.4跌2.4，美团153.6跌8.7，阿里巴巴76.35跌2.45，友邦保险75.85跌2毫，盈富基金18.15跌2.1，中国平安43.75系跌6毫，华润置地32.8跌2毫，药明生物52.65，啱啱转咗系52.75跌1.3，网易110.1跌3.7，小鹏汽车32.4跌2.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39.47，瑞士法郎0.945，加元1.334，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19，欧元对美元1.039，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已经平均指数报28,019点，跌9点。港金报16,5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2美元，卖出1,77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现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已经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上桥位。位置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上桥位。另外，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慢线就有架坏车，龙尾一节过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浸车。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过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就排在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另外反方向去翻旺角落宏照道嘅支路比较挤塞，龙尾就一截过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新界區寶林北路羅湖方向近住景明苑一段比較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寶順路、寶康路、調景嶺方向。好了，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鄉郊一般選舉包括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代表選舉、街坊代表選舉，即將在明年一月舉行。如你符合資格又有意參選，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間親自遞交提名表格，詳情請致電2152-1521。 周恩來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關鍵人物，對中國當時的外交關係他勞心又勞力。 尼克遜要來訪華，內政外交千頭萬緒。 我知道國家沒了你不行，但是恩來身體才是最重要的。 國劇周末影院《外交風雲》，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電視31。 二台話你知， 雪櫃呢還有半包春卷皮，你想吃包肉的春卷啊還是素春卷啊？ 不如你試下整菲律賓的著名小食炸香蕉春卷啊。 好啊，但是需不需要很多材料和難不難整的？ 一啲都唔难噶，需要好少材料噶咋，春卷皮啦、香蕉同埋黑糖就可以噶啦。 咦，屋企有整呢啲嘅材料、啊？ 咁就好啦，而且做法好简单噶，将香蕉切片，染咗黑糖，再用春卷皮包好，咁就可以炸嚟食噶啦。食嘅时候仲可以点啲焦糖酱或者朱古力酱一齐食。 哇，谂起都觉得好食啊！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去整啦！ 想知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的资讯，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6点至8点钟，标贴好新地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我是本身是一个肾科的专科医生 ，CIBS 节目制作人周家欢， 不是只是开咪嗰一下，请嘉宾啦，写司仪稿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好大的挑战，同埋咧学咗好多嘢，对于我嚟讲是一个好大的满足感。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仲有压力。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咪住。关于压力嘅问题，琴日已经讲咗。系啊，琴日讲过，但系未解决，未解决，压力仍然喺度，唔会因为琴日讲咗，今日就冇晒压力。之前讲到作为父母同小朋友之间产生学习矛盾问题嘅压力，咁打工一族又如何呢？呢样唔使问啦，我都知啦。打工仔承受的压力梗是最大啦，老板俾你的压力， 同事之间竞争的压力，要追赶业绩的压力，想同伴侣去第二个阶段，但是遇到经济方面的压力，买楼的压力，但是现在买楼都有压力，朝早赶翻工怕迟到又有压力。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迟到不会有压力，总之每朝擘大眼，事无大小都有压力。成日都话压力压力，我哋好难界定你有几辛苦、啊。可能你觉得好辛苦，我觉得唔系太过分。我觉得好厉害，你觉得冇乜嘢。就好似艺术作品一样，你觉得好睇，其他人未必喜欢。所以我哋要为压力攞一个共识。讲到共识，最简单就系将佢量化。简单嚟讲，任何你冇办法衡量到嘅事情，只要可以俾出一个数字，大家相对地就会较易明白。早前有机构调查指出，打工一族的身心健康指数连续三年位于亚太地区第一，不过是倒转头数包尾第一。这个数字几得人惊。你可能会说，压力人人都会有，少少压力当是平衡心理啫。但是调查显示有 87% 感到压力过大。留意这个字过大，意思即是并非一般水平，是超过可以承受的指标。 97% 受访者曾经出现工作过劳的情况，工作过劳即是超过负荷。反而我对另外那 3% 受访者有些好奇，究竟他们是抗压能力特别高，还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压力呢？这几年疫情期间，对打工一族又会加了什么烦恼呢？当中有 34% 表示这段时间担心个人及家庭的财务状况。这样绝对明白，你知最近的环境的了，经济差，环境不是那么乐观，对未来充满忧心。而且不是只是我们身处的城市，是全世界。除了担心自己之外，还要担心屋企，压力指标几何级数地上。所以调查机构提议，要为打工一族提供多些支持，投放多些资源，保障雇员的心理安全。不过减轻压力最快速的方法，可能是直接加人工。老板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们真的要听下我说，就算不同岗位，仍然同一间公司。 九点半钟，梁荣忠。 题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成日都話咧，啊，洋葱係我自己幾喜歡食嘅一種嘅食物嚟嘅。咁，你哋都中意食噶嘛？洋葱， 細個麻麻地，但係而家人大咗，真係覺得由個味蕾可能真係老化咗咧，覺得佢冇咁大陣味啊，反而係。 係啊係啊， 洋葱係催淚啊嘛。 係啊， 切啫切啫，切洋葱催淚。 而家嗰啲劇集都叫做洋葱劇噶嘛，即係佢催淚嘅洋葱劇。 內有洋葱啊， 內有洋葱 文章啊，啲片段啊， 滲入內有洋葱咁樣。 同埋另一個有實質效用啊，殺菌。 哦，呢，這個真係係啦，洋葱殺菌，殺埋呢個吸血僵尸， 係啊， 趕走佢。 嗰啲係蒜頭啊嘛， 洋葱唔得嘅咩？ 洋葱同蒜頭兩個嘢， 係，但係我知蒜頭得，洋葱唔得㗎。 你試下見到吸血僵尸，你掟個洋葱，又冇功效。 或者喺佢面前炒炒洋葱， 睇佢得唔得？ 係啦，今日咧需要準備嘅材料咧，冇錯啦，就係洋葱。咁我自己就中意用紫洋葱添。 係。 咁紫洋葱就再加雞蛋，可以點樣做啦？都係炒嘅。咁但係咧要先講下，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洋葱呢樣嘢真係要讚啊！就係佢切嘅時候雖然係會催淚啦，咁但係其實你濕一濕水佢都冇咁催淚 嘅，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洋葱啊，佢一經過加熱之後咧，佢可以變到都幾甜啊！呢個亦都係我好中意食洋葱嘅一個主要原因。 嗰啲西式嗰啲洋葱湯咧，個樣同埋個顏色咪啡啡黑黑咁樣嘅，即係真係你細路仔就唔會想飲一碗咁嘅嘢。你人大咗咧， 好少去飲洋葱湯。 你人大咗咧，呢啲西式洋葱湯咧，好好飲， 好好飲，係啊， 係好好飲。 我承認啊，我試過去一啲部飛咧，佢有嗰啲真係洋葱湯， 係啊，即係啡啡黑黑咁樣。 係啊，啡啡，你望起上嚟其實個樣衰衰地，哇！但係飲落去咧，佢真係好香。 係啊， 咁啊，大家有機會嘅時候咧，可以試一試啊嚇。好，咁啊，今日呢一個咧，洋葱嘅洋葱煎雞蛋。又是一個小食嚟嘅，咁都可以世界盃嘅時候食啦，或者其實大家當下午茶嘅時候食咧都得。咁啊，需要 加埋啊小白呢幾日講嘅嘢咧，成個世界盃期間咧，必定晚晚有嘢食。 咁梗係啦， 幾晚都有 肥仔啊， 唔同嘅嘢啊， 變肥仔， 唔同款式， 大家都變肥仔。好啦，咁呢一個洋葱買個大少少嘅紫洋葱，然後咧一個紫洋葱咧，我就會用兩隻嘅雞蛋去做比例嘅。咁啊，你先將嗰個洋葱嘅切頭切尾啦，咁然後咧你再將佢切成。成片，咁系啦，切成片即系厚啲嘅，咁你咪一片一片咁入边做咗圈喺度嘅，好啦，跟住要做少少手工，咁其实大人细路都可以一齐玩嘅，咁你就譬如我切咗一片嘅洋葱入边，佢入边有好多圈嘅，咁我就拎住最外嗰一层嘅圈，然后就将入边其他嗰啲咧。入面嗰啲圈咧就褪出嚟，即系用手揿， 即系变咗一个圈一个圈，一个由细到大 嗰个。系由细到大嗰个咧，细嗰啲圈我唔爱啦，我净系想要最外边嗰个圈嗰个环啊，我净系想要留翻呢一个圈最大嗰、那个。咁最大嗰个咧，我就摆埋一边先啦。其他嗰啲咧就已经褪咗出嚟嗰啲嘅，即系入边洋葱肉咧，我就可以将佢切粒粒。 哦， 切粒粒咁嗰啲就唔爱嘅啦。咁我要个模嚟做咩咧？咁梗系有用啦。好啦，咁我亦都切咗粒粒之后啦，咁我亦都会加啲少少胡椒粉啦，因为洋葱其实本身个味都好香噶啦。 系 咯，跟住另外亦都可以再加啲葱花，咁啊摆埋入去，跟住鸡蛋啦，咁你就鸡蛋两只鸡蛋就打落去，卜咁啊烂咗咁啊蛋浆，搅匀咗佢之后咧，好啦，要准备起锅咯。咁啊攞个 pan 出嚟，加啲油，热咗啦，热咗个锅之后咧。跟住我就將頭先，譬如我嗰個一個洋葱，我嚟起咗四個大嘅圈圈出嚟嘅。咁圈圈咧，我就放喺個鍋上面，咪好似一個帽咁樣咯。 係 一個人哋譬如煎荷包蛋，有啲人中意有個帽喺度，心形嘅咁就會變咗個帽。 即係有個如果你喺餐廳啊嗰啲咧，有個圓圈嘅， 冇錯。 跟住一個嘢咁樣框住 入去， 咁你打完隻蛋咧，佢就一定整到個太陽蛋俾你啦。 一定整到個洋 葱。有啲帽啊，倒帽咁樣。 但嗰啲我覺得嗰啲冇咗生氣。 系啊系啊， 即系冇咗生气嘅。 哦，冇咗生气系嘛？ 因为个个都一样啊嘛， 一式一样， 一式一样， 唔中意。你果然系一个艺术嘅创作者，系啊系，系啦。而咧，小白追求工整度嘅， 工整 系啦。 同埋今次咧，连埋个帽都食得噶嘛，个玩法就系帽都食得，因为洋葱啊嘛。咁啊，就将嗰个圈咧就放咗喺个 pan 上面，当我有四个圈圈啦。跟住我就将啲蛋浆咧。 就倒入嗰四個圈圈入邊。好啦，咁你普通煎下佢啦，跟住煎下佢嘅時候咧，佢已經你 feel 到攞個鏟鏟一鏟佢個底嘅時候，你 feel 到嗰啲蛋咧都已經實咗啦。實咗嘅時候，個洋葱又一會黐住嗰個洋葱嗰個帽噶啦。咁然之後你又將佢四個咧。都反轉佢，就再煎一煎，咁你就發現咧，煎都其實都唔使好耐，你聽落去啲步驟都好容易搞，跟住煎曬之後，你就變咗四餅，呢一個洋葱煎蛋，咁又四餅啦，已經變咗四餅啦，因為佢有個圈圈喺度，咁但係入邊嗰啲蛋漿咧就煎到都好飽滿，而且個肉咧就好實，咁咬落去咧亦都有洋葱嗰啲頭先嗰啲葱粒啊，嗰個嘅口感喺度，咁啊有索索聲，又有蛋香，咁啊再加上頭先有少少嘅調味，所以呢一個咧你就咁拎佢。食嘅時候咧，發覺原來都好香口。咁我亦都中意食雞蛋同洋葱嘅朋友，呢一個做法咧， 要 留意住，唔可以錯過啊！ 呢個簡單又易整， 簡單易整啊！ 我的享樂時代。 好啦，享乐时代，寻日讲开咩噶？讲下攀石啊嘛，系啦，咁啊讲攀石之前咧，有呢个享乐时代又可以同大家讲讲先。咁如果中意听外语歌曲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住上翻我哋港台嘅网站啦。咁啊 ，rthk.hk， 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咧， 有咩搞作啊？ 就有一个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好， 系啦，喺我哋嘅宣传声咧，其实头先都听到啦。咁啊已经咧就接受公众嘅投票啦。咁啊今届设有嘅奖项咧就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啦，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者组合，咁啊，仲有最受欢迎日本金曲啊，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嘅。咁啊，如果你系有喜爱嘅歌手朋友想支持佢嘅话啦，咁啊，大家就可以上翻我哋 rthk.hk 呢个网页，咁啊投票咧就俾你自己喜欢嘅歌曲啊，或者咧就系歌手啦。记住啊！投咗票之後咧，其實會收到一個驗證嘅電子郵件嘅。咁收到呢個郵件之後咧，咁按下呢個電郵當中嘅連結咧，咁就係正式投咗票啦。 哦， 係啦，即係你喺個網站撳完一輪之後咧，咁你 要收到 先。係啦，你要再收到個 email。再在個 email 入面有一個連結的，那你按埋看埋的時候呢，你就會知道，哎，我已經正式投票了。 好啊，我有心水啊， 我也有心水啊， 講得 我們不要講，我們等聽眾自己選。 既然不要講，我都不講出來了。但又要投票，但又要投票，但又不要講，幾神秘呢， 我們叫人投票，我們不要說偏頗哪一位歌手或者偏頗哪一位歌手。 如果有留意，因為我很少講外語歌，如果有留意的你都知道我想講哪隻。 是几时留意呢？我想 最近最近、 哦、留意你哪一个部件、哦、 你最近那隻未在这里面的、 未新得滞啊， 是啊， 一样一样，今年冇，下年有啊， 下年就有 啦，最佳辉啊，话斋啊，系咪先？你依家冇，嚟紧未有咯。 咁我留翻下一届， 留翻下一届， 下一届啦。 好，咁啊，讲翻个享乐时代啦。咁 攀石， 攀石啊嘛。咁啊，寻日就讲到喺攀石嘅过程入边，先要做足嗰啲安全嘅装置，好紧要啦。咁啊，亦都要揾一啲即系合资格嘅师傅啊。 嗯， 系啦，咁啊，佢哋有晒 license 嘅，咁啊，命仔嚟嘅。即系我觉得嗱，攀石咧。是一个好挑战自己，亦都就寻日讲过就睇到性格。因为有啲朋友呢可能叫做个细个胆咪细啲嘅。或者蛇龟啲嘅，佢哋可能爬到咁上会觉得啊算啦都系唔好。其实个教练呢会在下底不断提住你啊，你大胆啲上，你俾心机啲上，你唔会跌嘅，一定唔会跌。我哋下底一炸人，我哋有晒装置，接都唔使接啊。 因为唔会跌。 係啦，即係佢一跌嘅时候佢一松咗呢，佢会掉咗去天空嗰度嘅啫。跟住会慢慢挨返落嗰个嗰个墙嗰度嘅。咁所以其实成件事呢，只要係一个安全嘅情况底下参与嘅话呢，其实係唔需要太过担心危险嘅。 我真係有啲驚啊，我唔係驚。 你畏高㗎嘛，记得。 係啦，我唔係驚安全。我係本身已经畏高呢。所以呢佢连续讲咗两日呢，我都冇乜搭嘴啊！你留意翻，即系我自己咧好得意，行山咧望翻落去冇事，但如果呢啲即系叫做游绳， 因为吊住啊嘛，始终 系啊，即系有少少，可能我又睇得嗰啲惊栗电影太多咧、即系令到自己都有少少。 我冇嘢， 你冇嘢， 我都系琴日咁样讲啊！我一去到啲呢啲攀石嘅，即系可以攀石嘅地方，我就谂起阿汤告老师，噔噔噔噔噔噔噔， 仲要单手听电话， 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成件事咧，即系虽然话就话安全啫，不过嗰个感觉上咧。 你係要對你嘅團隊好有信任啦。呢樣嘢其實要學啦， 一定要， 因為你將你嘅生命咧係交俾一條繩，亦都係交俾一個扣，同埋交俾你嘅團隊嘅，係啦，交俾其他人。咁呢個你係需要充分做到將個對對方有一個好大嘅信心，然後你再鼓起勇氣爬上去。咁雖然你爬上去嘅時候亦都要有自己嘅技巧或者摸到啲門路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幾好嘗試嘅活動嚟嘅。大家如果有時間都可以揾啲合資格人士同你一齊試一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阿欧，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